好啦，欢迎各位益友全面进场。今日咧就系2018年10月6日星期六嘅晚上10:18吓。咁依家咧就系、是、今晚除咗小弟之外咧，仲有兴旺诊都响树嘅。咁啊，兴旺诊佢熄咗嗰个机先，话系咪听紧啊？仲吓？咁啊，兴旺诊系咪仲喺度咧？吓、啊？依家睇下系咪已经重新连线吓，睇、啊、下电话旁边系咪兴旺诊咪喺度已经， 喺度啦，喺度啦。 啊，咁啊，今晚咧就欢迎各位益友重新全面进场啊！ 第三第四次进场啊！ 系啦，要嗌多几次，好似系大妖。 因为启动， 唔系啊，一嗌全面进场咧，跟住啲益友走晒。 你睇住佢走嘛？ 睇住一跟住阿长毛喺度跪啊！屌你老味，真系 即系越跪越走咁。 佢呢啲叫做跪票嘛？你明唔明？学下学下学下学下萧生咁样。 Lock now when 啊咩啊？ 咩佢讲两个英文噶嘛？ 哦 ，lock now when 唔系呢啲咪即系你明唔明嗰个英语水准系几捻咁高啊？咩？If not me, who？ 屌你！ 喂， 唔系呢啲咧，可以咧走去投稿咧，去嗰啲咩英语嗰啲咧，即系咩五个英文字以内嘅小说啊！你明唔明啊？几捻劲啊！If not me, who? If not now, when? 屌，几劲！ 啊，佢跪咗佢，即系啲人即系搞唔成，嗰啲有功劳嘛？ 系。喂，泽哥留言咯，佢话电脑诊影真湿滞，佢话。 被谴责你嗰啲系，你话 电脑 有 问题。唉，咁啊唔系。 只猫唔知咩事，要睇下佢先啊嘛。 唔系呢个原因随便噏啫，唉。 即系咁，人要我唔识电脑，好似手菇咁。 唔系你话你电脑有问题，我话你只猫有问题嘛，大佬，即系冇人知道你有只猫。 好多人知我只猫。咁 话又 嗌我睇下 个 咩事先啊 嘛。哦 ，OK 嗱，咁今晚咧记得各位益友全面进场啦，记得就系要帮手有 like 有 share 有 comment， 因为咧嗰啲断线问题咧，搞到我哋今晚嗰个收视率咧暴跌啊，可以话系要告急啊，今晚我哋知唔知？因为依家啲泛民咧开始重建大台嘛，我哋要学下呢啲嘢，屌你咪真系告急。咁我哋咧依家暂时报一报数先好唔好啊，兴旺诊。即系鞭策下我哋啊嘛，嗱，我哋暂时咧，一 Facebook 咧就有720几位益友听紧 ，YouTube 咧都250位啦，暂时都未过1000喎，哎呀，真系死啊！今次真系俾 D100睇少啊， 俾人拆台 吓、啊，拆台，可以宣布执笠啊，系嘛啊？咁我哋咧即系今晚就当系即系有嘢讲啦，系咪吓？即系喂，阿泽哥听紧。But if not me, who？ 唉、哎，真系好笑啊！呢、這个长毛式英，唔系呢只毛式英语嚟噶，你明唔明啊？ 呢个唔系消息咩？阿萧山同阿四一喺度讲啊，阿跪低之后，一个仪王帝，一个星舌医生一齐跪啊！ 系消息英语，唉、哎，真系最新消息。喂，嗰阵时仲劲啦，记唔记得啊？嗰阵时阿689咧，咪当选咗嘅。跟住阿老萧激动到喺个台嗰度喊住咁，大家冚家铲噶，我唔知道你有冇印象嗰阵时，佢仲喺度直播啊嘛，嗰次即系选特首啊，2012年嗰阵时啊，吓 冇留意咧，佢真系要揾翻。 有，跟住佢无啦喺个对住嗰个镜头嗰度，系咁喺度嚟洒泪啊嘛，大嗌冚家铲，屌你好好笑。 吓佢啊！佢个仔都搞掂咗啦， 佢个仔俾人搞掂咗啫，唔系佢个仔搞掂咗。 喺大陆捞得几掂啊？ 好掂，而家变咗捞呢个 HMV 啊嘛。嗱，所以有啲唔系噶，唔系所以你咧提醒啲又话唔可以帮衬 HMV， 其实好事嚟噶，即系你要 remind 翻佢哋。 我提醒啊， 唔系你提醒咩？ 我提醒佢 HMV 系消散，冇佢系冇帮衬，冇搞我。 哦 ，OK， 你即系咁，你唔系你提醒啊？你意思咪即系叫佢唔好帮衬，唔通叫帮衬多啲咩？屌！ 喂，好惊啊，大佬，100蚊一拳，冇掂啊！ 你又唔系黄老尖怕咩啫？ 好噶，真系。 喂，呢、這个唔系，喂呢、這个唔系收到船嗰、那个九秒一百拳啊，佢$100一拳啊，屌你真系。 你唔怕事啊嘛？ 吓？ 即系我怕事得唔得啊？ 唔系我唔惊喎，呢样嘢系你咁你。 我惊啊！啲恶势力啊，民主恶势力嗰啲。 哦，呢、這个佢即系微型啫，佢哋一直啫，得阿陈志全啫嘛，唔惊啦。差唔多都投降啦，要去黎泽面圣啊！ 黎泽犀利啊，黄金咁嚟噶。 即系其实咧，我哋就即系嗰个话题咧，即系首先讲呢一样嘢啊，就梗系讲啊嗱，即系依家大家都话泛民喺度嚟围剿阿基啊，冯检基啊，系咪先？基哥唔知道有冇听紧啊，一阵间话翻俾佢听啊。其实有啲嘢我都想向佢求证嘅，一阵间系，不过一阵间先至问佢嗱。即系依家就咁多个嗰啲友走晒出嚟啦，泛民嗰啲。喂，其实你讲一样嘢咧，上个礼拜啊，兴王诊，你创作咗一个词语出嚟咧，我觉得系好贴切嘅、哦。你 ，baby， 你介绍下呢个创作嘅词语，你又知道我讲乜？我冇同你夹过呢、這个。你不如你介绍，你讲下系咪我讲？我想讲个心水啊！你创造咗一个词语两个字啊。 黎派 咯、啊，系啦，就是、黎派，根本上你唔系民主派，咁啊黎派，或者如果用即系共产党嗰个术语，就叫黎智英集团。喂，从来冇民主派咩泛民主派噶，唔好意思。喂，依家开始根本上就已经好明显咁话俾大家听，那个泛民根本上就黎智英一个人控制晒啫嘛。喂，你见到下边好多爪牙，喂。其实何毓敏话斋，喂，你呢班友又走去泥宅嗰度面圣冚家产，喂，事实上亦都有报纸卖过出嚟啦。你咁样黄浩明啊，成班成班过年都走去黎智英屋企又拜年啦，又面圣啊，又同佢讲又李柱铭又入去啊，揸住部车，屌你谂起成班友根本就系受黎智英指使，呢样嘢都唔使证据，系有证据嘅，唔系唔使证据。你记唔记得几年前？嗱，你又推介过一本书啊，兴王诊有一本书叫《泛民收钱实录》，系咪？咁嗰本书。佢系基于一个乜嘢嘅证据咧？就系、是、当年 Fox 有一份文件，系叙述咗2013年至2014年期间，黎智英系点样向呢个泛民去大耍金钱啊嘛？ 逐个俾钱啊嘛？ 逐个俾钱啊嘛？而系你呢家出嚟屌鸠阿基嗰班友，全捻部都系收过黎智英钱噶嘛？系，而且榜上有名咧，好捻肉酸啊！呢班友真系，唔系你明明呢班友出嚟围剿阿基，根本上就系、是。屌你有咩收靓咗钱？你成日就话阿冯检基咧收咗钱，就冇证据嘅喎，就你自己噏住话就哎，我哋咧根本上阿冯检基点解出嚟选咧就收共产党钱？嗱呢啲冚唪唥冇证据，你自己噏嘅。喂，依家我哋讲嗰啲嘢系全部有证据嘅，大佬。啊，唔好意思，我讲错咗，系2012年啊，至2014年啊，唔系13添啊啦。 Fox 踢爆佢黎智英透过一个好似佢嘅助手叫 Simon 嘅人去拍片啊嘛。 系啊，派片根本就系、是、嗱，你睇下啦，大家依家围剿阿基嗰啲有边个？陈淑庄有份啦、啊，系咪啊？陶谨申有份啦、啊，你陶谨申呢个人冇资格讲嘢啦，已经。喂，当年汇标事件，汇标啊，唔系汇点啊，汇标事件啊，就系、是、你呢一个陶谨申啊，租翻自己嘅物业做呢一个议员办事处，呃津贴啊嘛，记唔记得啊？事后俾人踢爆咗，你就捐翻晒啲钱出嚟当冇事咁啊？几捻贱格啊！你个人系。 你好似用高个市价嘅金钱去租， 总之佢租翻自己嘅物业，你老母你冇申报， 去帮自己揾生意啊！ 你几捻无耻啊！陶谨申，你有咩资格话人啫？你自己咁样有冇无耻佬？喂，你九一直选当选到依家啦，贪得无厌，啱唔啱啊？获区议会选举真系告急，又成功喎、啊！俾佢屌你老尾，真系成日做双料议员，你仲要呃津贴？你系呃津贴嘅议员，陶谨申话俾你听。诽谤啊，冇得告噶，呢啲系你自己认过噶。你呃津贴， 无心之失啊嘛，你信唔信啊？ 无心之失，屌你乜个个都无心之失嘅，个个话自己俾人冤枉啊！屌你老尾，有证据之前个个话自己俾人冤枉嘅，话俾你听。断正嗰时个个无心之失，屌你老尾就系你冇资格讲嘢，陶谨申冇孟正又系无耻喎，呢个巫婆系。喂，我唔想讲你噶啦。喂，你又要走出嚟夹个头出嚟讲嘢？喂，你收咗黎智英50万，你又要屌你老尾？你系咪喂学阿陈士齐话斋？你系咪要收到黎智英嘅电话？然之后你要出个 post， 唔出 post 就俾黎智英打 pat pat 咧？请问呢啲系陈士齐讲噶？ 陈仕齐屈鸠我话我要收共产党钱，收完之后每日咧就要出几个 post 闹刘小丽， 要追数啊， 要追数，闹唔到你就打 pat pat， 根本上你哋自己嘅 rational 就系咁，因为你哋自己嘅 common practice 就系咁，就唔关我事，根本就系呢啲系你哋自己日常嗰个嘅工作嚟嘅，就屈落我身上。哇，系咪黎智英要打电话俾你巫婆？喂，叫你好嗱一声出 post 屌交机咯，吓、啊，再唔屌咧，我打 pat pat 系咪咁样啊？关我乜嘢事啊？喂，大家睇下啦，呢、這个人系讲乜嘢啦？呢、這个巫婆几捻咁无耻啊！佢话诶，无需理会今次仲有边个人会参加补选，但系就呼吁九西选民咧要擘大双眼睇清楚，刘小丽系民主派唯一候选人。喂，对民主派，你依家唔系民主派，你黎智英集团系黎派。整个民主所谓嘅民主派里面，民主阵营里面对民主最捻坚持嗰个就叫冯检基。冯检基系唯一一个坚持你哋嗰个戆鸠嘅初选制度嗱，我唔同意噶。喂，我都唔同意噶，但系佢系真心交嚟噶，阿基系。喂，佢系走去坚持嗱，根据你哋民主派嘅逻辑，上次九西补选你都搞个初选啦，系咪？咁你今次系咪都应该要搞一个初选，然之后揾个 plan B 出嚟？虽然嗱，我哋都唔同意啊，一定我同兴旺诊啊咁样，我相信啲益友都唔会同意啲咁卵戆鸠嘅制度啦。但系你系一路系用紧呢个制度嚟到去产生嗰个替补嘅人选噶嘛？咁而阿基又坚持呢个制度，咁有乜问题啫？喂，我哋成日话争取民主就是、要争取呢个行之有效嘅制度，而唔系人治啊嘛。一个行之有效嘅制度先至能够达至长治久安，呢个就是民主啊嘛。屌你老母，你依家唔系嘅。喂，一你中意嘅时候就民主初选，唔中意嘅时候咧就黎智英阴点。一阵间我解释埋点解你场系黎智英阴点嘅。 佢个所谓初选都仲好少啦，都系政党票系可以仲占一个好大嘅比例噶嘛。 我哋当然系唔捻同意佢嗰个初选嘅机制系戆捻柒鸠嘅，但系你起码冯检基佢系唯一一个民主派里边最捻忠坚忠实嘅，系捍卫佢哋嗰个所谓嘅民主制度嘅人啊嘛。咁点会刘小丽系民主派唯一候选人啫？你喺度嚟搞闭门造车、黑箱作业。无啦啦咧就钦定咗嗰个李卓人出嚟，有啲人话李卓人系刘小丽钦定嘅，梗系唔捻系啦，梗黎智英钦定啦。 同埋佢嗰个民主派唯一候选人都好神奇啊！民主派咁边个定咧？有嗰啲人啫。 民主派咪黎智英定嘅咯，黎智英就民主派嗰金主，根本就黎派，所以你创作嗰个词语冇错嘅，兴旺诊黎派根本就系黎智英集团咩民主派啫？黎智英嘅民主派咯，呢、這个咪就系、是。个泛民支持应该集中票源，屌你老尾啦，毛孟静，你收咗呢一个黎智英五十万，你喺度乱噏啦。 心佢唔好讲民主派叫黎智英派，咁我咪收爹咯，可以。 系啊，我哋咪收皮咯，你叫黎派系嘛？黎智英集团我哋冇嘢好讲啦，系嘛？好啦、啊，跟住下边唔使讲啦，陈神君啊、李汉奸啊嗰啲系嘛？陈老太啊嗰啲十成按揭呢个民主阿婆，喂。所以有啲人话，诶、哎，啲咩四天王，咁四天王其中一个黎智英啊，唔使讲啦吓，其他你今日冚唪唥收钱嘅，陈日君又收300万，陈老太又收几，嗱下边有写噶，陈方安生依家系上边就30万、20万，跟住仲有噶，下边系300万啊哥， 佢差唔多嘅， 咁唔系点会可以动员得到佢去即系出嚟成日拉票啫，屌真系嗱。跟住啊， 收钱做咩先？个陈方安生退休官员嚟噶， 系啊，唔知道有冇申报咧吓、啊。跟住咧、啊，陈神棍仲犀利啊，收600万啊。 陈神棍， 唔系呢啲系引述啲报纸写，唔关我事。喂，呢啲花名唔系我改噶，陈神棍、李汉奸系嘛？陈老太，喂，呢唔系我改噶，喂，边有改错啫？咁你系李汉奸啊嘛？走去唱衰香港啊嘛？ 唱衰咗六年 啊嘛？即系美国嗰个国会听证会啊嘛，唉，真系呢啲唔系报纸写，唔关我事啊，唉，真系啊， 唔系报纸写呢个啊，董生讲啊， 唔系我话嗰啲花名系报纸写嘅，嗱，跟住呢个咧就我改嘅，呢个叫剽窃老人郑宇石，屌你老尾， 佢都有收嘅啦， 喂，郑宇石又收30万，你明唔明？屌你谂你郑，所以你咪见到佢花生台嗰度系咁屌阿基咯。喂，你呢啲系咪真系收咗钱啊？你啲系，喂，呢啲有晒证据噶啦，呢啲系啱唔啱啊？你屈阿基收钱，喂，我收钱，跟住又赖埋郁文落水，跟住郁文最无辜嘅。 我成 佢都话唔选噶啦，开始 唔系依家仲好，唔系啊，有啲耳语仲咧，你知政坛最中意就耳语噶啦，系咪先？喂，你仲喺度屈阿郁文咪俾钱阿基走去走去选，边度有啫？大佬呢啲唔好咁低 B 啦， 佢自己出去选仲。 咁咪系咯， 仲劲啦！ 喂，你呢班友自己收咗钱，喂，呢班友自己冚棒自己收咗钱，你就屌你老母，你自己申报咗先啦！以后咧，屌你咩评论佢哋咧，就郑雨石括弧收咗肥佬礼300万咁样啊！要屌你老母，呢班乜卵嘢人嚟嘅啫？ 好似流血墙啊，躲 嘅系啊！朴氏老人郑雨石括弧收咗嗱，收受黎智英300万黑金，屌你老母，呢班乜卵样？ 要加埋已知，佢未爆出嚟嗰啲唔知 系啊。嗱，一二年之前嗰啲又唔捻知啦，2014年6月之后嗰啲又唔捻知噶。喂，会唔会 keep 住俾钱？佢真系唔捻知噶。呢啲人系，屌你咁，你剽窃老人嚟啫嘛？郑宇石，所以我唔会同郑宇石讨论任何嘢。我话俾你听，系完全唔会，因为呢个系剽窃老人嚟噶嘛。原来咧嗰日阿温变犀利啊，揾咗一个报道咧，大公报报道嘅呢个系，你知唔知啊？ 我睇过下话咩，佢个深圳有定咩大陆个教授啊，源自来港自称个郑宇石啊， 吓，唔系佢之前咧，原来系做院长，嗱呢个咧真系要咧拎翻出嚟咧，同大家分享下呢坛嘢，真系你我依家我一位搵先嗰、那个报道，哇好稳正啊，佢证据 郑宇石嗰个嘛，咩院长俾人炖冬菇啊， 喂佢系证据确凿噶，呢个系 涉嫌都唔使加噶， 唔使。屌之前用懒系嘢，咁仲加个涉嫌落去，哎唔系涉嫌啊，直头系，喂睇下嗰个大公报嗰、那个那个报道先，真系，啊霎时之间又抄唔翻出嚟啊，哦有啦有啦，嗱大公报报道啊，郑宇石四度被揭抄袭论文咧，就2018年9月21日嘅报道吓，你有咩咧唔好告我，我引述报道啊，嗱大家都系听住啊，呢个好笑啊。收受黎智英咧300万捐款又冇申报嘅郑宇石啊，呢个我讲噶吓，即系以上嗰一句嗱，以下引述大公报啊，1995年郑宇石出任城市大学人民及社会科学院院长嘅时候，被揭发其著作及论文套用他人嘅著作，但系咧就冇注明来源。时任校长郑耀宗成立专家小组调查，结果咧喺当年嘅5月，郑宇石因为涉嫌抄袭。都涉咪因涉啫吓，唔系涉，而系涉及抄袭，避免去院长一职已经炖冬菇啦，系咪先？之后院长就炖咯 ，OK。事隔8年，郑宇石嘅剽窃引又起啦，真系好少剽窃都有人。佢个高级研究助理郑文龙就向城大投诉，指啊郑宇石咧喺2003年同2004年分别翻译啊中山大学学者郑佩玉同埋前清华大学副校长张武嘅两篇论文，翻译成英文咧就喺学术期刊发表嘅时候咧，将原作者列为第二作者，自己列作第一作者。哇，你几咧无耻啊！人系即系将人哋嗰啲简体中文嘅论文咧翻译成为英文，就变咗自己第一作者。哇，咁你真系犀利咯，真系。咁你村上春树嗰啲著作唔捻系啦，依家你知唔知？喂，台湾有个人专嚟译噶啦，赖明珠作啦，不如啱唔啱啊？赖明珠就第一作者啦，呢、這个村上春树就第二作者啦。屌你老母，系咪咁样做啊？做人柒头皮，咁捻样都得嘅咩？做人？你告我诽谤啊！這个大公报讲啊，我真心诚意相信大公报，我引述佢啊！屌你老母，你告鸠我啊！收受黎智英300万系真定假？你自己讲啊！黎智英自己认咗啦！屌你老尾，你呢个人有咩诚信啫？所以我唔会同佢讨论问题咁啊！屌你有咩啊？黎泽粉都唔睇你本书啦，讲啊讲， 开唔开？ 买咗你本书，连个胶袋都唔肯拆啦！屌你乜捻嘢人嚟啊？你系？同你讨论，我唔知道你啲论点喺边度抄翻嚟都唔系同紧你讨论，好似嗰啲叫 BOT 咁样样啊，即系咧你而家知唔知咩成著咧？同啲 BOT 倾偈，你 high 佢，佢会 high 翻嚟嘅，自动 instant 嘅，唔使等噶。佢依个咪就系我怀疑呢啲咪就系呢啲人咯。咁你都唔会同个 robot 倾偈啦，咁你点会同郑宇石倾偈啫？屌佢都咁多咁大剽窃人，啲论点唔知边度抄翻嚟嘅，点倾偈啊？我同你倾偈啲嘢，原来屌咩呢个抄嗰个抄，所以佢闹个机嗰啲都系抄翻嚟噶。佢垃圾嗰啲咩汇点啊，嗰啲嘢全部抄翻嚟嘅啫嘛。 咁即系讲开佢垃圾冯景基咩汇点，啲咩叶国华嗰个汇字嗰啲好多余咯、啊。即系你同佢 friend 嗰阵咩当冇事。 咪都系抄翻嚟噶，呢个郑宇石都系都屌你咩，佢都系抄人哋嘅啫嘛。 你闹咩啫？郑宇石，你知几多啊？你又唔系当事人，屌你老母！你嗰阵时喺城大嗰度教书，关你卵事咩？你连闹阿基嗰啲嘢都系剽窃嘅，屌你老母真系，真系垃圾嚟呢个系。所以阿基唔需要为佢呢个人动气，你闹阿桑普啊，闹嗰啲我哋会理解，但系你闹呢个郑宇石，你唔使理佢，嗰啲嘢全部系抄人哋嘅，屌你老母真系。好啦，咁啊，即系讲完呢、這个咁嘅郑宇石啊，系咪？喂，仲有喎、啊，佢哋好多人喎、啊，吓、啊？ 呢个死八公郑宇石 吓、啊？哦，你话佢死八公咁仲犀利？咁 咩叫八？即系八公咁啊？佢开麦我都听啊，就把声 有把声又衰啦。唔系你一花生台两大八公，一个叫郑宇石，一个叫做索罗 B， 把声又尖，屌你咩男人老狗？ 怪人唔系咩？ 吓、啊？ 个。索罗 B 咯，怪人啊嘛， 坐佢隔篱嗰四眼仔啊， 我知边个， 坐中间嗰个啊，最左手边就胡穗山嘛，屌， 名啊，不过唔知佢中唔知佢中文咪讲英文咯、 啊，我都即系我唔系好识佢，因为嗱，你跟住咧，梁国雄收手啊，黎智英50万，即系已知就50万喎、啊，喂，最好笑系喂无啦啦掟条片上话冯剑基、陈海欣齐潜水就怕接受 D 100访问、啊，屌你老母，你咪黐捻线嘅你个台系，喂咁我就可以话 怕接受我哋访问， 喂我就可以系啊，我哋咁样话刘小丽怕接受我哋访问啦、啊，本土台访问啦、啊，你咁样讲都得嘅，喂你一喂第一阿基就唔系冇接受过你 D 100嘅访问，喂佢曾经接受过好多次添啊，唔好意思。你嗰啲唔计啊？你就计你打电话俾佢，你唔听就佢怕接受你访问啊？咁啊，刘小丽直头怕面对群众添啊，将我哋啲益友一个一个咁 block。嗱，阿郭晋啦，俾人 block 咗啦，好多我哋益友逢亲问佢关于钱银啊、捐钱啊，屌你老母閪嗰啲嘢，全部俾佢 block 晒、ban 晒喺个 page 嗰度，好多都俾人 block 咗啦，冇得留言啦，净系准 share 啫嘛，即系已经俾人 block 咗啦，俾人 ban 咗啦。喂，咁样叫怕接受你访问咩？吓、啊，梁国雄， 即系好夹硬嚟咯，你长毛叉， 即系你要夹硬揾啲嘢闹佢咧，系咪肥佬礼？系咪打电话俾你，叫你一定要闹啊？呢一个冯检基，如果唔系咧，就打你 pat pat 啦吓。请问 任战礼吹鸡，全部跪低啊嘛？ 任战礼都系呢个好名嚟嘅，呢个亦都系报纸帮佢改的。 我改唔到啊， 引述嘅啫吓，喂。呢啲咁嘅人渣嚟咯，系咪啊？你整咁嘅嘢，喂，隔篱嗰个契弟边个嚟啊？嗰个系 好似叫杰斯啊，呢个 吓唔捻知啊？屌你老母，即系 D 100嗰啲人啦 ，D 100嘅贱人啦、啊！你老尾你即系收咗肥佬礼钱，你又系咁闹老冯，又屈佢唔接受，怕接受你访问，怕咩啫？ 喂，咁我成日踢阿长毛仔，佢唔复我，咪怕咗我先？ 系啊，喂，你成日踢鸠佢啦，佢咪怕咗回应你啊！依家呢排唔应你、啊， 系咯，早轮佢会应啊嘛，而家唔应咪怕咗我， 即系怕咗咯，系啊， 以佢个逻辑系怕咗我啊， 一样啫嘛。喂，以前阿基都听你电话噶，喂，依家你猛咁揼佢，喂，佢明知你打，喂，佢明知你打俾佢系屌佢嘅，佢都唔捻听啦，啱唔啱啊？ 正常 嘅，好正常，因为即系等于喂，我明喂，其实我对啲我你一知我性格就系我都好火爆啊，但系对。于一啲唔同意见、唔同立场嘅人打电话上嚟，例如张秀贤，例如呢、這、一个即系喂初期同佢倾嗰阵时都好地地嘅嗰个蔡佳阳，系佢后屘喺度攞彩，我先发嬲啫嘛，即系屈鸠我收钱吓。 张秀贤都好地地噶， 系 啊，喂，全部我都好客气噶，对于啲唔同立场、唔同意见嘅人。咁你喂 手啲唔打伤右手，伤到左手都伤埋。 系啊，喂，咁你呢、這、一个。刘小丽，你唔够胆喂我喂我唔会屌你老母噶喎，你打电话上嚟嘅时候，你明唔明啊？喂，我点都会尊重你噶，你作为一个嘉宾 啦，系佢系咁发癫先加啲粗口啫嘛。 啊、蔡佳阳佢因为屈鸠我收钱，辣庆咗我啫，系咪先？咁你刘小丽点解会唔接受我哋访问咧？系咪怕咗咧？咁样系即系唔可以咁讲咯，屌你老母！你即系呢个梁国雄，喂咁样，同埋你好削啊！你嗰啲阿乔文系，我觉得系。即系会唔会俾阿肥佬仔打 pat pat 啊？咁样会，即系 会倒米啲咁嘅人， 咁鬼渣嘅呢啲咁嘅咁嘅 反击反得咁低质， 系咩反击啊？反击反得咁低质，屌你老尾真系好啦。跟住咧就李卓人咯，嗱李卓人仲犀利，你知佢袋住先噶啦，最中意系咪？ 啊！收咗黎智英钱，多咗翻俾佢袋住先啊嘛。 系啦，2013年10月就收受黎智英50万元。 跟住咧， 最私人户口嘅呢个。 一四年四月咧就袋咗100万元，咁咧就系咪入晒落私人户口啊？跟住咧就袋住先，跟住俾人揭发咗咧就呕翻出嚟，系咪啊？ 即系我冇记错嘅话，就话代工党收。 佢就话系啦，俾人踢爆咗就话代工党收嘅啫，咁样其实捐俾你嘅，咁啊算啦吓。佢话。他说不是啦，其实捐了给他。所以其实呢，为什么我会抄返这张图出来，其实有一日有一晚有一亿有打电话给我，他就说喂啊神驹啊，喂现在这样，如果刘小丽万一刘小丽 DQ 的话，那阿基就一定会去选啦，是不是？那李卓人又会去选，但他就问我啦，为什么李卓人不会放弃他自己那个的参选，而是为了民主大局， 明知阿基是不会放弃的嘛， 明 是啦， 为了那个民主大局着想，你因为阿基明知他就一定不会放弃的啦， 是啦，他讲到明的嘛， 那你哪个得闲哪个做的啫，这些议员仔得回一两年的任期，是不是？ 都不是的，都收百几万 、都百几万，但是问题是， 你不要讲到大仁大义话什么 咯，但是你李卓人为什么会肯背负着这个民主罪人，他都半个民主罪人，如果你跟阿基是决意揽炒的， 就是雷斗雷咯，大家 是你决意揽炒的嘛，你如果阿基一定出的时候你又出，那我又说这个未必是李卓人本身的意愿来的。喂大佬，你收150万，即是已知就150万啦吓，佢话代工党收啦，系咪？费事俾人告啊！屌你老母閪，真系！佢话代工党收，你信唔信就即系信不信由你，反正我不信啦。好啦，咁佢点解都要出咧？就系、是、因为啊一样嘢啫，话俾大家听，就系呢一个肥佬黎咧，佢个威信啊，嗰个权威系不能够被挑战嘅，好简单啫嘛。依家摆到明阿基嗱。根据所有已知的文件又好，我们已知的情况又好，除非我们不能知道而已，冯剑基是没有收过黎智英钱的，根据这个文件和我们暂时已知的情况，除非机关留言说我都收了肥佬黎智英，那没有说，但根据我们已知的情况，冯剑基或者文协都没有收过肥佬黎钱的，这个第一点。第二点，李卓人就有收了，收150万添，已知啊，咁所以嚟到讲，我哋可以肯定一点，第一，肥佬黎所喜欢或者佢所受益嗰个钦定嗰几个政党咧，就是、民主党、公民党、工党同埋社民联，系呢四个党嘅人收嗰个钱啫，系咪先？好啦，咁点解佢要决意揽炒，佢都要即系唔捧阿冯剑基呢？就是因为冯剑基绕过了黎智英那个钦点的程序，亦都呢是没有去黎智英那个大宅面圣，亦都没有向黎智英示好，你绕过了，因为阿基其实挑战了黎智英的霸权啊。喂，他是很紧要的，这样东西是。所以为什么我会说喂我会撑这个人，我不是撑他过去的30年又倾又砌，不是撑他入中联办，不是撑他做臨時立法會議員，而是就是撐他這件事啊，他敢於挑戰黎智英的霸權，很重要這件事是。大家都可以繼續不撐，沒所謂，你說、哎、我吃花生得沒問題，我不會阻止，但是他敢挑戰黎智英，我就支持他了。你李卓人很明顯就是代表黎智英的利益集團嘛，大佬。喂，如果冯剑基又去选，你又去选，你是空降的，你是做开新界西的。冯剑基九龙西做了30年工作以上，你跟他斗，你即是跟他揽炒。那你为了那个所谓民主派的大局又好，民主的大局又好，你应该退选的嘛，李卓人是。为什么他不退选，就是因为他是黎智英钦点的人嘛。黎智英那个 rationale 就是什么，他们的 rationale 就是，如果你是绕过了我们钦点的程序的话，我宁愿跟他揽炒，我不会给你上位的了。咁佢先建立到佢个威信啊嘛！喂，如果阿基可以咁样绕过黎智英嘅钦点程序，然之后自己上捻咗位嘅，以后边个仲有人听黎智英之笛啊？就咁简单啫嘛！成个局就系咁捻卑鄙无耻。咁啊，成个就系收钱集团喺度嚟，然之后就屈人收钱。喂，卑唔卑鄙啊？呢班人啊，仲话号称争取民主。真系好呕心啊！呢班人系，屌你咪宁愿同人揽炒， 你都唔俾佢上，就系、是、因为佢绕过咗你个钦点嘅程序，你唔中意呢个人。点解当日你又捧翻范国威又犯规？屌你老母，佢向你示好啊嘛，吴家产带住嗰班友投诚啊嘛。仲有你呢个刘小丽点会同呢个工党苟合嘅啫？好明显背后就有只有形之手去撮合啦。新九龙西好简单啫，成个局。喂，民主党就有黄碧云，公民党就一定系接收毛孟静嗰席噶啦。2020年，社民连就已经有吴文远喺嗰度啦，系工党冇插旗啫。2016年，所以你咪真系真系有只有形之手将工党同埋刘小丽撮合咯。屌你老母，你工党同刘小丽大揽都扯唔捻埋噶啦，唔通刘小丽即系工党叩门啊？唔通工党主动招揽你刘小丽啊？背后一定有只有形之手喺度嚟操作啦！屌你老母，系肉唔捻肉酸啊！呢班吴家产系，屌你老尾真系好捻核突啊！真系。根本就成个咩咩泛民，根本就黎智英集团。你闹啊基嗰啲全部系收黎智英钱嘅，讲乜捻嘢啫？我谂到肉酸到不堪，加埋张苹果日报喺度日日喺度噏，仲有一周刊先好笑啊！屌你咩停捻咗刊嘅，仲整乜捻嘢关系图啫？学人执笠啦佢。不过阿国俊嗰个整得好啊，呢、這个追击整棍小队 好多，不过就争都系争一啲，就争黎智英。 系啊，争黎智英咋？系啊，加翻阿黎智英上去就 perfect 嘅嗰张图系。 加翻嗰张死人样。 系啊，加翻佢死人样上去，屌你！ 讲翻派过俾边个，派咗几多钱？ 根本啲泛民就系黎智英嘅大台，佢一个人嘅起户就决定你嘅生死。冯剑基好明显就绕过咗佢大台，有啲人话：，诶、哎，第日万一又苹果咧，你唔好撑佢啊！诶，万一咧苹果突然间捧佢做咩？屌你有咩掟弯都掟唔切啦！依个已经吹捻到冯剑基系民主罪人啦！屌你老味，根本上肥佬咧由头到尾都睇唔捻起民协呢个政党，话俾你听，过去几年喂泛民做啲咩功夫咧？对民协叫得嘅就叫。 系啊， 民协基本上系散 band 啊，十几嗱，佢2015年。区议会选举仲有十几个人当选嘅，屌你咪依家得翻七个人，区议会区议员， 你民主党叫咗好多啦， 退党嘅退党，过党嘅过党，半边嘅半边，肉卵酸，仲有咧何启明又系无耻之徒，话俾你听，垃圾之中嘅垃圾，呢个民协嗰个何启明讲清楚，唔系依家做紧立法会个何启明。你民协个何启明系欺师灭祖嘛？你垃圾咩？你走去黐肥佬奶，你以为有运行咩？民协同冯剑基就系命运共同体，话俾你听，你一民协对住冯剑基，只有两个选择，一系就撑，一系就唔撑，撑都未必可以有得生存，唔撑你必死。九龙西嘅议席得六席，建制派占咗两席，仲有四个位，但系上次建制派出得两队，屌你咪依家个选举结果话俾你听，建制派可以攞三席嘅，即使话你九龙西下一届得翻三席，呢、這个非建制派就。黄碧云一定占一席嘅，如果佢唔退休，佢退休咪吴思乐上咯，好简单，都唔捻都唔对袁海文呢个柒头皮噶啦，袁海文呢个柒头皮，讲乜嘢咩咩对住郁文就欺善怕恶啊，讲乜嘢啊，柒头皮你冇得上位啦，系俾吴思乐上啊，唔好意思，屌你咪连我哋呢啲咪圈外人都收到呢个信息啦，柒头皮，成班都垃圾。成日以为自己一上位做九万六，屌你真系垃圾之中嘅垃圾，屌你唔好挂咁激动，屌你咩见到呢啲咁嘅人真系垃圾嚟噶嘛？你仲有呢个何启明拉晒成个民协，真系撑阿刘小丽，你以为你2020年嘅时候就有运行咩？冇位俾你上啊嘛，卵样！黎智英会睇得起你咩？佢捧阿吴文远都唔捻捧你啊，柒头！四大政党民主党、公民党、工党、社民连四个人都插旗，你非建制派九西攞五席啊捻样，你撑冯剑基仲有一线生机就系，你都要你撑冯剑基都要谂住佢2020会退休啊，唔好意思啊，佢唔退休你都系冇运行，但系佢起码佢退咗嘅时候，你到2024嘅时候都可能会接收到佢嘅政治遗产，呢个最理性嘅。如果你是要博九万六的话，但你选择去黐 D100 啊，黐苹果日报，黐肥佬，一定冇人行，你一定成个党边缘化、泡沫化，讲捻完已经，肥佬会捧你咩？ 你个党都玩捻完啦，屌你老尾，得翻几只区议会柒头，成日捻谂谂住上位，做死三万六一世啦你捻样，反骨！呢个民协副主席何启明唔好捻支持呢啲咁嘅人渣，屌你咪其实同黄杨达胜真一样嘅啫，欺师灭祖。谂住西瓜靠大边，我啊话俾你听，我个人嘅性格系点咧？我啊唔谂会同你西瓜靠大边嘅，我系有道理嘅时候，我西瓜我打爆你，靠咩大边啊？你有道理嘅时候，人哋自然会埋嚟，你个支持你噶啦，有舍自然香，使乜嘢西瓜靠大边点人头冚家铲，做乜捻嘢啫？废人之中嘅废人呢、這个何启明系？你以为揽捻住何黎智英只大脚，佢会捧你咩捻样？你冇实力，你即系呢啲人唔闹唔得嘅，全部都垃圾嚟嘅呢啲系。做个袁海文唔喺度发议员梦啦，知唔捻知边个吴思乐啲话佢好靓女嗰、那个，唉，我真系唔知有冇咁靓女。你知唔知边个先？吴思乐系 吴明音个女啊嘛， 吴明音个女，屌你乜就准备咧吓、啊、去呢个九龙城嘅区议会度出选。一旦赢了就算不赢都一定会排在这个黄碧云后面的2020年就会站露头角的了。就几轮时轮下分分钟就黄碧云排第二拱去上位，就几轮时轮到你的柒头皮袁海文，你以为在这里揼郁文在这里唱衰他在这里闹他揶揄他， 做烂头 你现在上位吗？你都没得上位的嘛，柒头皮照下块镜先啦，捻样，成班都垃圾嚟嘅，真系，肥佬嚟捧你咩？呢班人喺度争咩？根本上争嚟争去，呢啲啊真系延禧攻略，我话俾你听，成班捻样喺度争个皇帝欢心，个土皇帝就叫黎智英，乜捻嘢泛民主派？边捻度有泛民主派啫？我真系一肚气睇见呢班人系抗争抗争啲乜捻嘢啫？喺度利益分配。屌你老母閪真系，我火嚟捻埋，成班闹嘅机都全部收钱嘅。喂，嗰亿又唔讲又迟，我一见一讲咧就话，我啊即刻抄翻呢张图出嚟。屌你老母閪，个个闹嘅机都全捻部都系有份喺呢个 Fox 文件榜上有名嘅，讲捻完啦已经。屌你老母， 梁家杰都有份啊！ 呢个梁家杰又系发盲，系啊都未讲。屌你老母，你发盲又双重标准。喂，自己嗰阵时走去恐吓阿谢伟俊，话佢都可以发律师信嘅，即系2012年选举嘅时候。 系 你依家就闹阿基咧，话走去咧，如果有啲咩嘢，因为阿基依家报名咧，就如果有啲人诽谤佢咧，就可以即系报警啊嘛，系咪？ 即系佢参，即系报咗名就可以。 一受选举条例嗰个保护啊嘛。 郑阿茂就我 吓咩啊？你咪断咗啊？系咪断咗？喂，俾人干扰啊？ 喂，听到、 啊、我以为有被人干扰添，闹得咁过瘾。 咁错仔好似，即如果我哋被人诽谤，要揾律师搞嘛， 吓、啊， 就要嘥好多，嘥多好多钱啊嘛。咁 啊，喂，原来教主听紧，欢迎晒，欢迎晒， 系欢迎欢迎，即系而家网台最红嗰两个嗰话事人都听紧。 嗯， 即系网台最红嗰两个网台 话事人。哦，网台系，梗系啦，系郁文同埋阿泽哥啊，系咪 有啲唔红嘅网台可能听紧噶， 你呢啲真系屌你咩？真系激鸠气咩？你成班友全部都系收黎智英钱，然之后就屈阿基收钱， 佢有证据噶嘛？ 喂，呢啲有证据，你唔捻讲，你成班友根本全部泛民就黎智英集团一个人控制晒，佢要边个生啊生，边个死啊死，其实阿基去选，佢逼佢嗌阿李卓人出嚟同佢揽炒，屌你谂乜？佢都系要树立佢个威信啫嘛，要俾一个下马威去冯检基啫嘛，就因为你唔肯去投诚啊嘛，你绕过咗佢个钦点程序啊嘛， 佢要话俾其他人， 佢就要话俾其他人知，就算啊，我钦点嗰个人选唔上，我都要令到李叔叔一齐揽炒，你都冇得冇好运行。就咁啫嘛，呢啲叫民主咩？成日话要为大局着想，关键一直屌你谂乜到头嚟？如果佢绕过你嘅钦点程序走去选，而佢又有机会嘅，你一样系整死佢啊嘛！喂，如果喂冇嘢噶，其实如果阿基去选，阿黎智英对佢冇乜反感嘅，又捧佢嘅，其实佢都一定赢嘅啫嘛。 佢都有样赢嘅啫。但系依家变咗， 一唔一定唔敢讲，一定高高机会过李卓人咯。 吓、啊、咁一定添啦！如果你得阿冯剑基一个，如果佢唔讲阿李卓人出去，系咪先？屌你谂，你依家都唔捻系，整一个人就空降，系咪走落去嗰度选条捻咩？李卓人你捻样？喂，仲好笑！依家宣传又话要保住关键一席，你老母你自己你都有份噶嘛？你当时自己有份投呢、這、一个，即系修改议事规则，咁你赞成噶嘛？你系投，仲有啊？呢班人样全部冚家铲，你屌人嗰啲全捻保回力镖啊！包括你屌啊！基话要去入中联办，屌你李卓人自己有份入中联办啦！喂，你屌阿基话佢即系，仲话佢咩汇标诶汇点嗰啲又系，喂你自己嗰啲李华明啊、杨森嗰啲全捻部都系汇点系噶啦，屌你老尾，啱唔啱啊？ 入中文协入中联办，谭国桥都有份嘅，谭国桥仲喺文协嘅。 系啊，咁喂，你呢班友系咪全品部都回力镖啊，大佬？你屌阿基嗰啲嘢，屌你谂下，你自己全部都有做嘅，冇一样嘢阿基。 你一开始讲都冇咁大问题，你嗰时同佢 friend 嗰阵你唔讲啊？ 喂 ，friend 嗰阵时就唔捻讲，喂，依家反面啦吓、啊，屌你谂下就收 order 啦，系咪收 order 佢哋？我有合理怀疑佢哋收 order 啦，全捻部都系收个黎智英钱嘅。喂，你陈士齐出嚟讲两句啊！咁捻住还收钱，啱唔啱啊？呢有证据啲，你唔讲啊？ 至少你讲嘢之前解释翻，点解你二二嗰阵话刘小丽已经捐晒，但刘小丽自己话六月先捐晒咯。 系啊，你嗰阵时做嘅节目系2018年嘅三月，你话刘小丽啲钱已经捐晒，点解啊？喂，到最后一张单系2018年嘅八月啊，捻样乜你嘅教授啊？呢啲系乜你嘅讲师啊？呢啲系卑鄙无耻。屌你阿妈又为虎作伥啊！去呢度，即系呢啲系真系垃圾嚟噶，唉，真系好捻肉酸啊！系你唔好怪我讲到咬牙切齿啊！完全同民主系沾不上边，呢啲边叫民主啊？咁啊，黎智英做主，佢哋做奴， 黎主咁样叫做，即系唔系以民为主啊嘛，系以黎为主啊 嘛，系啊，咪就系咯。即系整埋嗰啲咁嘅关系网冚家产，喂，揾翻下阿郭晋整嗰张出嚟 share， 仲好笑啦嗰张。 即系一传媒整啲咁出嚟，一揭出嚟问，即系啲泛民主派嗰啲臭个屎啦！ 哇，真系唔知丑啊！呢班友系，唉，啊呢张图好笑啊！唉，泛民咁中意整嗰啲关系网嘛，一周刊，喂呢张啊已经够好笑啦，系啊，仲详尽又简洁系嘛？哎喂正啊呢张图屌你老尾真係。喂汤家华呢条友又系。喂你是公民党出身嘅依家走撚咗入去政府嗰个行政会议嗰度做建制派。你老尾你成班撚样都唔去屌佢半句系冇屌过啊完全冇屌过啊。大佬喂连阿泽哥喺呢书嗰个一鸠时事回顾。 我 笑鸠啊汤渣仲多过佢哋提及啊屌你咪嗰班乜撚嘢人嚟跟住系咁围插阿基。 喂你咁都要屌呢个师傅你叫杨岳桥讲下汤家华嘛。 係啊你杨岳桥唔讲嘢 半句都唔讲喎。 喂你班友最鍾意反骨㗎啦已经系讲下啦。根本上你讲半遍，你嗰个泛民就最捻多反骨嘅人。屌你咩？由当年讲同盟嗰刘江华开始，系咪啊？跟住汇点个梁志雄又冇入到呢一个民主党嘅，吓、啊、梁志雄我计埋，金刀两我计埋啊！屌你老尾，真系。跟住仲有边个啊？陆公卫嗰阵时话要搞虚原居民，跟住话俾原居民声称会老强佢啊嘛，真系嗰啲原居民真系好笑啊！真系屌咁都噏得出嘅啫，我唔兴趣。 原居民都好特别， 都好重口味啦吓，嗰原居民。好啦， 公仔， 你陆公卫嗰阵时又搞咩民权党冚家铲，跟捻住又再去捻咗做局长系嘛，定副局长啊？好似副局长， 都 副局长嘅。好啦，跟住又有个张炳良，屌你乜又你民主党嗰啲人嚟嘅？啊、走捻咗去做教院嗰、那个嗰、那个校长，跟捻住又做埋局长。哦、啊，跟捻住仲好似你罗志光喎、啊，号称民主党个大佬话 I Q 唔知160嘅喎、啊。你睇翻《苹果日报》有写噶，I Q 王子嚟噶，I Q 博士啊 ，I Q 博士啊，160系啊，屌《苹果日报》写噶呢啲啊，我最记得呢啲低能嘢啦。好啦，跟住又话佢走去做局长，喂，全部冇人批评嘅、啊，点解呢？话冯伟光都系噶，走捻咗去做 呢一个阿 CY 嗰个新闻专员、统筹专员，不过全部佢哋冇批评我，点解咧？因为佢哋好好恨做嗰份工啊嘛。 佢哋等紧阴点、啊。 喂，佢哋就等紧入去政府嗰度做局长啊！屌你老母，做30万。喂， 等紧俾佢宠幸。 做系啦，等紧嗰个皇帝嘅宠幸啊！喂，佢哋做一届啊，任期啊，5年啊，嗱，计36万一个月，吓、啊，唔系计容易啲啊，36万好难成啊，12个月30万都360万啦，系咪先？4年咧已经1300万啦，已经咁啊，除翻税都有1100-1200万，系再约满酬金，喂， 15% 呢个 好啦，咁你系咪话做局长啊，仲好过做呢一个立法会议员啦、啊，系咪先？立法会议员吓、啊、有1600万嗰个成个，但系嗰啲薪津有啲唔系自己袋噶嘛，屌你老味，有啲 立法会议员多嘢做啲啊嘛，即系要做个大龙凤啊嘛。 系啊，喂，你嗰啲局长冇嘢做啦，下边嗰啲人做，因为 A.O. E.O. 做啫嘛，都唔系佢做噶啦，佢上立法会俾人屌两句啫嘛，瞓觉啫嘛，所以佢哋从来唔屌喎，呢啲人系。 喂，点屌啫？你断自己财路？ 喂，一嚟呢班咁嘅卵样咩？陆公卫啊，咩张炳良啊，罗子光咧，就第一佢都已经唔再同你喺嗰、那个即系嗰个职场嗰度咧，同你竞争啦。因为佢已经脱离咗呢个立法会啦嘛， 佢唔会同你争上位。 系啦，佢又唔会同你争位坐，跟住佢又屌你，你又恨做佢个位，所以佢点会屌啫？所以呢班卵样讲到尾就冚棒都系为钱，连权都唔系啊！有啲人话：哎，佢弄权，屌咩权都冇埋啦，俾人削卵到冚家铲啦，已经啲议事规则都改卵到乱晒龙啦，依家系咪先都冇权咧？立法会系 李祥有份促成啊！ 李祥都有份啦，嗰阵时。屌你咩？你改就得，跟住又闹人哋建制派改，你老母你自己有份改啦！你又唔好改话，哎呀，我哋改嗰啲咧就好温和嘅啫。屌你谂乜？你改都系扑街嚟噶啦！你嗰阵时唯一就系想搞咩啫？就系针对郁文一个啫嘛。屌佢， 你嗰阵肯加佢个名，系咪乜事都冇咯？ 系啊，你话喂话烦亲呢啲嘢咧，如果系黄郁文做咧就唔捻得咁啊！屌你，你写埋落议事规则嗰度一份 啫。喂，我欣赏添嘛，直接啲，唔好。 你其实就系针对郁文一个啫嘛，你嗰阵时改嗰啲议事规则系喺个即系事务委员会都可以赶人出去。屌你咩？你嗰啲咁嘅卵样，喂，即系你根本上就为阿郁文度身订做，其实嗰阵时要改嗰啲嘢就，你唔好扮嘢。呢、這个李卓人， 李压人啊， 系李压呢个大公仆。喂，因为佢哋文汇报啲改花名嗰啲真系好犀利喎。 仲犀利，狗达啊，傻根呢啲啊！我用新称号咧， 好多称号啊，好正。 即系我都有。 唔系你就变咗呢个系咩？新垣结衣老公括弧之一嗱、啊，即系咧文汇报咧， 可以唔读噶嘛？ 唔系文汇报咧，系即系有聆听咧我哋嘅声音嘅吓，亦都系喂佢咧。好在一个地方系咩咧？佢亦都系会俾翻个 credit 咧，边一个讲？你唔似苹果日报，乜捻都网民，屌你咁你喺个网度引述落嚟，梗系网民噶啦，戆鸠啱唔啱啊？即系起码文汇报嗰个网议正事嗰版系真系做得非常之好啦，系嘛？唉，所以就咁呢班友，喂，咁啊，跟住讲下刘小丽嗰啲。捐款 嗰啲臭屎啊！ 嗰臭屎嗱，上一集咧，我哋就踢爆咗佢咧，捐俾个乡厨联嘅，咪有个 QD， 唔知咩组织， 唔知咩嚟啊！ 原来嗰 个乡发现到佢个主席系帮刘小丽拉票啊！ 系啦，原来乡厨联咧就俾人揭发咗呢个主席林志辉咧，就系帮咧刘小丽拉票嘅吓，咁啊已经咧系得到咗大公报嘅引述啦，真系。咁但系原来咧，嗱喂，我哋一查唔到咧，原来喂大公报咧，真系咧犀利啦！佢哋咧仲查到一样嘢，原来啊呢、這个什么永别康桥剑桥工作小组咧，啊佢嗰个嘅核心成员有边啲咧？就是、原来邵家臻同埋张超雄系成立嘅呢、這个组织，你明唔明啊？ 哦， 咁啊，邵家臻咧就帮刘小丽接收啲选举捐款。张超雄咧，呢、這个即系南亚假难民之父咧，就系呢一个刘小丽嘅党友啦。依家系咪喺个工党嘛？咁所以刘小丽咧， 张超雄面对心碎嗰啲群众先啦。 系啦，咪所以刘小丽亦都系咧顺理成章啊，成为南亚假难民之母啦。咁所以佢亦都咧系应该要巡区嘅，佢就要落东方日报咧，其中有一日嘅 A 一头条咧，你见到啦。喂，喺嗰啲咁嘅南亚村啊，叫做喺嗰个天桥底嗰度打毒针啊，大佬嗰啲有。 党喺度打针喎。 系啊，几枪我记者影住 佢，唔系去到啲后巷啊，冇人见到地方，记者佢隔篱佢照打噶嘛。 喂， 呢啲咁样嘅治安问题，喂，你系咪刘小丽？你都要去落区啊，八婆，你唔好怕啊！喂，你烦亲唔去就话怕啊嘛，你屈阿基嘛，你依家系咪怕先？ 你咪怕 啊！你咪怕啊！屌你老尾，真系，哇！原来即系佢根本上咧，嗰啲咁嘅组织咧，全部都系同佢咧有千丝万缕关系，所以点解唔怪得佢会捐俾乡署联捐十万蚊？佢都唔捐俾萧立普，有一日黎牛问我：，喂，佢捐俾萧立普明哥又三千蚊，捐俾嗰间又三千蚊，买嗰啲即系饭票啦，叫做 对比嚟讲少好多。 咁佢就话，佢又问我：，喂，佢又捐俾嗰啲友仔明哥啲，又好正常啊，好合理添，系咪啊？好好添，系嘛？咁点解捐得万二蚊呢？吓、啊，由头到尾点解捐十万蚊俾个乡厨联咧？佢煮咩咧？咁我话佢唔系煮嘢。哇！呢、這个乡厨联其实就系刘小丽帮佢助选嘅，大佬呢班友系。跟住原来有个社区发展阵线，仲好笑，捐咗八万三千蚊俾佢，原来系佢嗰啲竞选嘅班底嚟嘅。 哇！ 即系咁好笑啦！即系比如话我去选立法会议员，然之后我捐钱，哇！跟住捐啲俾陈兴旺，捐啲俾租租屋，捐啲俾呢一个黎牛。哦，咁啊叫做捐咗人工啊！跟住你系台底回翻俾我，屌你老尾，真系。 即捐俾我发展本土台 啊嘛，系捐俾发展本土台，捐俾阿租租屋发展本土二台，屌你老味，冇嘢睇嘅不过，屌你老味真系咁捻样都得嘅呢个刘小丽系， 同埋佢冇搞错，佢嗰阵话系捐钱帮啲老人家嘛，同长者同甘共苦嘛， 咁都系嘅，咁吴志辉都六十岁啦，张超雄都六十三岁啊，啲都系长者。 咁乡厨联唔计嘛，应该 咁佢呢啲都系属于长者咧，可能系真系好笑啊！呢班友 啲绿卡都冇呢啲。 喂，最好笑系原来呢个香港妇女劳工协会个总干事胡美莲啊，即系佢系收受咗刘小丽嘅十三万三千蚊捐款，跟住又帮翻助选。屌你，全捻部都系帮你助选嗰啲人嚟嘅，即系除咗明哥之外吓。即系明哥帮紧咗陈海欣嘛，同埋郑永信，因为捐得太少， 所以唔再捐。 所以嗰三千蚊咧就蚀捻咗啦，唉，真系。屌你咪即系呢啲咁嘅友仔，跟住喂，跟住啲人就话，你引述呢个大公报假嘅，咁样喂唔系假噶，大佬。 大公报都可能参考一传媒整嗰啲关系图嘛，不过佢整得详尽啲。 同埋大公报有参考我哋嗰个报料噶，呢、這个即系喺我唔系报料嘅，即系我哋个节目噶。你见睇你睇依家乡厨联嗰张图，我哋上个礼拜咪 show 过出嚟咯，直头 exactly 嗰张啫嘛。 跟住我咩话唔知咩辉 喎，唔知辉系啊，唔系唔知咩辉吓。咁、啊、所以呢班友就系、是、即系你左手捐右手咯，依家好 左手捐右手，右手再帮翻左手， 系右手再帮翻左手。咁啊，学你话斋，即系倒侠阿刘德华嗰个咩咯？嗰即系赚咩赌钱赢翻嚟嗰啲钱咧，就唔可以自己使嘅。 赌埋啲钱就输俾阿赌侠。 系啊，赌侠啲钱系输俾赌得声，唉，即系咪就系玩呢啲嘢咯吓、啊？就唔好填海。我想问你有冇睇一鸠时事新闻啊？一鸠大事回顾啊！ 阿庄专业嗰啲好睇。 喂，我想问你一样，喂，最尾好笑喎，最尾阿泽哥报道咧话刘德华支持填海，跟住完咗。 唔系讲范冰冰咩？ 唔系先头讲范冰冰，最尾嗰几秒你睇多次啊！嗱，你真系唔留心啊！你睇下最尾嗰十几秒啊！突然间有一节咧系刘德华支持填海，跟住就冇啦，即系咧四个字叫语欲无言，即系冇嘢好讲嘅，真系语欲无言，真系，即系阿华啲系嘛？咁啊好啦，嗱，讲完呢、這、一个呢班友仔，你讲有冇补充先？啊，未讲电话号码81912047 81912047系有130条线嘅，欢迎各位益友咧一齐打电话上嚟讨论吓，即系小唔系嗱唔系小组讨论嘅呢啲系，我哋唔兴嘅，我哋中意兴温暖温嘅。 避咩小组讨论？ 吓、啊？ 避咩小组讨论嘅啫？ 哦，佢嗰啲占中 D day 嘛，好啦，嗱，跟住讲一讲咧，关于 补充啊， 唔系关于呢个民主 场吓。 啊 话有嘢补充 吓，我、啊哦、你有嘢补充啊？屌你讲啊！ 唔系，即系我想讲咧，佢哋应该将民主派嘅嗰把尺应该 拎翻好啲咯。一时又话系民主派，一时又话唔系。咁边啲人系边啲人唔系啫？你讲清楚。 咪要有个认证，我觉得应该有一个叫做即系好似 ISO 咁。咪有系啦，好似或者你有个 trademark， 因为你将民主派三个字，其实你讲好噶。就你话去公司注册处注册就唔啱嘅，应该去边度咧？ 社团注册。 唔系。社团注册都不啱，应该咧系去呢一个创意科技局嗰度咧去注册呢一个商标啊，咁啊得啦，呢系你自己指准你样啫，即系 trademark 啊叫做。 咁就吸个猪仔印落去。 系啦，咁啊变咗得你 自己个样落去， 得你可以用咯。咁啊以后你之间嘢，当然亦都要注册公司啦，同埋亦都要吓，咁、啊、你注册一个香港民主派有限公司咁啊得咯。然之后咧就 own 你嗰个 ownership 咧。那個商標的 ownership 就是呢一間嘢，或者傳媒都得，冇所謂嘅，唔使成立都得，其實都係傳媒認證啫嘛。喂，你老尾邊個係邊個唔係？你有冇有一個名單先？唔好一時又話阿基係，一時又唔係。喂，嗰陣時最好笑 多次啦，係鬱敏嗰次啊嘛。 喂，最好笑嗰陣時鬱敏都係咁啦，無啦啦俾佢哋一時又話聯署又話係，跟住咧就同翻鬱敏講，係冇諮詢過鬱敏個事先，佢哋咧就而家蘋果日報嗰度登一個聯署啊嘛，你記唔記得有彈咁嘅新聞先？泛民咧就要搞一个唔知乜鸠嘢嘅联署，嗰阵时咧就有24个定唔知25个泛民嘅议员嘅，即系所谓非建制派咧，唔好讲泛民啦。跟住无啦啦咧就冇喺未咨询个郁文嘅情况底下咧，就登咗郁文个名落去，然之后想问郁文收翻钱啊嘛？你记唔记得有单乜嘢？ 好似有印象。 梗系有啦，你唔信嘛？郁文，我最记得啊。跟住咧就话问翻佢收钱喎。喂，大佬你一时又话佢唔系呢个泛民，收钱嗰阵时就话系，屌你咩班卵样真系黐卵线嘅。即系你可唔可以揾一个人出嚟企出嚟讲嗱，边一个系泛民，边一个唔系，系嘛？ 即系把你讲咗系，咁你踢佢出去要有原因噶嘛？即系嗰阵时咁啊，任亮宪个马草泥涉嫌强奸嗰个嘛，系咪？定打甩咗？ 唔系你讲涉嫌又唔惊嘅，唔会告你诽谤啊，涉嫌啫嘛。 嗰阵时咩啊嘛，佢同何志光搞个郁文嗰阵，啲人叫话佢做黄英雄，咁佢出嚟同阿周庭争嗰阵，你又话佢投共， 咪所以嗰班友系黄丝 啫嘛， 咪啲嗰啲黄丝就唔讲道理啊嘛，大佬， 佢就系讲黎智英认证啫嘛。 其实那班友都是根本上是黎派的信徒来的，不好意思、啊、所以有些人说泛民是一个宗教，没错，再 conclude 一些，黎智英就是教主、這個、就是泛民教的教主，根本他们就是信黎智英而已。喂， 陈日君应该让位， 陈日君就行开了，陈神君来的嘛，那个是没料到，屌你老妹，根本黎智英就是他们的精神领袖，很简单的，凡亲一传媒旗下的所有报纸啊、周刊啊、杂志啊，他写咪周刊执晒啦，唔好意思啊，得翻苹果日报嘅。逢亲佢哋写乜撚嘢，平时又话自己几有批判性思考啊，几有乜撚嘢。喂，到最后啊，苹果日报写乜撚嘢啊，你哋全部都信撚到十足啊，你系唔会质疑佢嗰个来源或者可信性嘅呢班友系。反正佢话阿基系收共产党钱，阿基系同郁文有即系勾结，你哋就信噶啦。其实根本上又没有，我相信他没有收共产党钱，但跟郁文又一定没有协定、啊、没有什么大佬，这件事对不对，屈得就屈，又想拉埋郁文落水， 那就是什么咯，拿来战 咯，你这些是无耻的嘛，你这些友是，唉，真是我都学过陈伟业，无耻啊，真 是，那个理由好笑啊， 什么啊？ 应该整个好似大家食咁样，整个甩头落去嘛，整黎智英个样落去。 系你整个黎肥佬黎落去咪得咯？咁呢啲就系肥佬黎派啫嘛。喂，所以点解依家我会即系所谓支持阿基哥？喂，我都唔系支持佢以往嗰啲咁嘅行为噶。其实我都系支持佢，喂，因为佢咁样走出嚟系挺身而出对抗呢一个黎智英集团，就已经值得支持啦。你明唔明啊？都我不过我冇票投俾我住新界东系咪？咁但系呢一个支持就系一个心意咯。吓、啊，就咁简单啦。有啲话，诶、哎，佢唔系嘅，佢以前都做过好多衰嘢嘅。唉，鬼唔知咩？但系佢依家企出嚟同呢个集团对抗啊嘛，系嘛？就系咁咯，吓、啊。咁好啦，咁啊，即系依可以讲下呢个理工大学嗰个事件啦，系咪啊？阿兴旺陈， 系，我斟杯水先。 哦，好啊，咁我讲住先啦。咁啊，话说咧，理工大学最近咧有谈嘢，就话。呢、这、一個學校咧就唔俾就話咧唔俾干預佢哋嗰個嘅民主牆，咁咩事呢，就話學生會就喺呢一個928嘅時間啦，前後啦嘅時間啦， 将民主墙的一半就变成连龙墙。连龙墙是什么呢？就是当阵时他们占中，即占领金钟的时候呢，在这个政府总部的出面有一个公厕的，在公厕隔离有一条楼梯，在楼梯那里就黐满了很多东西，就叫连龙墙。他们就整回一个类似咁嘅物体，一个民主墙嗰度咧，就以纪念呢一个所谓九二八嘅事件，吓、啊，即系成个占领行动又好，咩都好啦吓、啊。好啦，咁就话咧，呢、這、一个理工大学嗰个校方咧，就要求佢哋咧回复翻原状，就唔好咧搞呢个连龙墙。咁啊，我睇到嗰个嘅事实就系咩咧？咁當然啦，佢哋有啲人就指控話啊，呢、這個理工大學咧就扼殺言論自由啊乜嘢？喂，我睇到係另一樣嘢喎。 邊樣啊？ 我睇到咧就係、是、第一，你又唔應該咧將嗰個民主牆嘅一半咧就劃為某一個特定題目嘅一個版面，你明唔明我意思啊？民主牆本身就已經好民主嘅，你中意喺裏邊寫港獨又得，統一又得，嚇、啊、寫咩都得嚇、啊。你本身民主牆已經包含咗連龍牆嘅功能噶嘛？但連龍牆是不包含這個民主牆的功能，連龍牆只能夠寫關於那些什麼雨傘運動啊、佔中啊、佔領啊那些東西嘛，是不是？ 無緣無故限制了 那一半牆的用途、啊、 喂，那你一半的用途就變成只是講那些東西，然後 你其他人要講其他東西是不是要黐另一半啊？喂，那你本身已經這件事是不民主了，是不是？你有沒有經過諮詢先？你有沒有諮詢過同學？喂，你而家成日话政府唔咨询，咪你自己有冇咨询过又？第一，你本身你已经违反民主原则啦，你点解假定所有人都支持你嗰个占领金钟嗰个行为啫？点解搞连龙墙出嚟？喂，你本身嗰啲人要写连龙墙嗰啲咁嘅嘢，我哋要怀念呢一个雨伞运动，我哋咩？你照黐上去，喂，你本身嗰个民主墙你可以系即系 perform 到呢个功能噶嘛？但是你又要专登整个连龙墙出嚟，跟住学校就话你违反咗嗰个嘅，即系使用个守则，咁啊叫你回复翻佢，咁啊变咗话你又指控佢啊扼杀你言论自由，我觉得呢个系好牵强咯，真系。咁我本身咧都对呢件嘢咧就好有保留嘅，因为基于两点，第一，因为嗰个会长呢、這个理工大学学生会会长，即系依家搞参与绝食嗰个咧，叫林永恒。咁啊，何许人咧？林永恒系当阵时佢咧参选学生会嘅时候咧，就已经讲明噶啦，就话要多啲同左翼人士合作，亦都咧系要咧回归学联，重返学联吓。佢哋对于六四嗰啲嘅咩即系建设民主中国啊嗰啲咧吓，佢似乎都好积极嘅吓。 系即系理大版嘅 黄亚文，可以咁样讲，可以咁样理解。咁當然啦，長毛嗰個的係就係呢個工學同行嘅黃亞文，即係呢個社民連之友，就俾我哋踢走咗啦，係咪？即係都唔關我事啊，其實。 親自就係踢走啊，主要係。 嚇！即都唔係，其實都係關啲即係要嗰個功勞係咧，係浸會大學嘅全體同學嘅，唔關我哋事啊嚇。好啦，咁你呢個林永恆，我首先對你嗰個人格不信任，第一。第二呢坛嘢咧，你咁样搞咧就好牵强，跟住无啦啦又拉个连龙墙落去，根本连龙墙又并非重点。喂，就算你改做左翼墙啊，咩墙啊，都有林子墙啊，或者 李氏力墙啊， 或者李氏力墙啊，泛民主墙啊，喂，泛民主墙啦，喂，因为你咁样第一下你改咗做民主墙，做呢个连龙墙咧，就开一个好坏嘅先例嘅、 啊。系咯，咁到时如果有个真系即系爱国。人士， 外国系啦， 学生会，外国 红色嘅 装啊， 红色，红色，红色咁样，咁会点啊？咁啊整外国墙， 改做咩啊？中国墙啊？ 中国墙系啊， 我有咩国事墙啊嘛？ 系啊， 即系国事学会用嘅，变咗做 咁得唔得咧？咁你呢个系事实上系违反咗个民主墙嗰个民主原则啊？民主墙已经最民主，你仲要画蛇添足，跟住又话人哋扼杀你个言论自由。好啦，到咗今日事情又明朗化啦，系咪？即系佢一搞绝食咧，我知道佢搞乜啦，所以我今日已经即系急不及待咧出咗个 post。喂，你一搞绝食就屌你咩？你就已经开紧呢个抗争嘅倒车啦，系咪啊？好简单啫嘛。喂，连阿 Man U 啊，即系我哋益友阿 Man U 都睇到啦。 喂，点解你呢班友搞亲绝食又去扎营？咁啊，即系当然下一步就系泛民嘅联署啦，已经系。咁你咪睇得到佢系一条龙，咪又中晒咯，咪又神区又中啊！屌你乜，我真系睇见呢啲咁嘅即系小政棍，你话系咪肉酸咧？所以我系唔会支持嘅，啲人系。首先你个诉求白痴，喂，你嗰个民主场已经最民主嘅，你唔去搞，你搞一半变咗个连龙场，跟住又话人哋喂。又话咩约人哋几多点几多点呢？太过旁枝末节啦，啱唔啱啊？喂，人哋约你礼拜六，你又话礼拜六唔得，要约人哋礼拜五，跟住礼拜五人哋唔嚟咧，就话人哋怕咗你，其实同 D 一百嗰个一样嘅。咁人哋约你礼拜六啊嘛，咁你话人哋礼拜五唔去，梗系唔去啦。咁你啊礼拜六你又唔去，你怕咗佢又唔通你又，即系呢啲系好啊牵强嘅一啲阿乔文嚟咯。 礼拜六都合理啊，佢隔一日啫嘛，跟住寻日先开始。 咁你 咁佢都要预备啲嘢噶。 咁你如果要倾偈，你系有诚意嘅。佢约你边日你都去噶啦，多捻鱼啱啱？如果你系有诚意同佢倾嘅，你咪佢咁， 即合理咯。你即系佢唔系约你出年啊嘛？ 系佢咪约出年嘛？呢啲喂争一日都唔争在啦，系咪啊？ 咁佢都有啲嘢要预备噶，即系唔通你话要倾，咁即刻同你倾两个钟咩？咁人哋都要安排时间噶嘛。 系啊，喂，最好笑系有啲所谓号称本土派嘅人。走去支持佢哋绝食咧，就哎呀，依家绝食咧，就可以引起关注啦。啲人咧应该自打嘴巴，兼且咧跪玻璃嘅向左交系。喂，当人就唔好讲左交，你弱青嚟呢个系弱青嘅虐待弱，你应该咧就向呢啲左翼人士咧道歉，三跪九叩嗰只。喂，当初你本土派嗱，即系我唔系啦，依家俾阿呢个除名咗啦，俾阿钟汉林啊，屌你咪就话我唔系本土派咁紧要嘅，咁样系，因为我唔参选。好啦。喂，本土派一早就已经否定咗以绝食作为抗争手段嘅啦，喺冇呢个 under any circumstances 都系一个垃圾嘅手段嚟嘅，冇唔使讲啦，已经系呢个本土派所有人嘅共识嚟嘅。如果你认为绝食系有用嘅，唔会发展后尾咁多嗰啲所谓勇武行动啊咩嘅，唔会出现嘅嗰啲嘢系。当初你屌鸠泛民又屌鸠佢咩？就话佢哋唉，就系绝食啊，又唔死人啦、啊，又冇决心。 绝食啊，讲吓，听咗。假絕食， 系就话你假絕食啊，都唔死人嘅咁样。 绝食可以饮鸡汤啊， 系啊， 似咪绝食到增肥嘅可以。 咁、啊、当然啦，依家佢林永恒有冇饮鸡汤，我唔知道，亦都唔想知道。咁但系你一定唔会死嘅，一定喺隔篱一 QE 系啊，唔会死嘅。好啦，你死咗我做白金，系咁捻面嘅，我唔会即系卸你啲人嘅。好啦，跟住咧，有啲人就诶、哎、引起关注。喂，如果系咁，你唔好屌泛民啦，嗰阵时你唔好屌左交啦，绝食啱唔啱啊？喂，人哋嗰啲推骨牌，你记得啦，张文光喺商场嗰个推骨牌争普选，跳海争普选又试过胡志伟，吓、啊，跟住咧，喂呢、這个六四嘅时候，李卓人又跑步平反六四又试过，屌你老母，你唔好闹人啦、啊、咁样， 跑步平反六四跳海， 屌有试过啦，好多次，依家仲做紧嘅 keep 住，即系你唔好闹人，当你闹人嘅时候。你要确保你自己以后唔好重蹈覆辙啊嘛，你唔好犯翻同一个错误先得噶嘛。哦，屌你老母系唔系嘅？你一四年、一五年、一六年嗰阵时闹捻到人哋七过一皮，狗血淋头，跟住二零一八年你当冇事，你自己真系做埋一份玩埋一份。咁你当初你搞咩本土派系咪支旗系咪应该冚捻咗佢咧？请问， 喂， 我真系想问嘅喎，呢样嘢系。喂，呢个系关于抗争嗰个方法啊，嗰个路线嘅问题嘛，系方法个问题嘛。喂，一早讲咗话呢一啲嘅绝食系完全系冇用啊嘛。你就唔系话啊，依家因为咧嗰个政治低气压，所以咧冇得做都做住先。你咁啊变咗为做而做咯。喂，仲有一个 alternative 就系唔做噶嘛，休养生息都系一个 option 嚟噶嘛。你明唔明啊？都系一个选择嚟噶嘛，一个选项嚟噶嘛。你而家变咗班友不停咁为做而做，为做而做的目的系咩咧？就是、引入泛民啊嘛！今日已经邵家臻同埋黄碧云又去咗探访呢个林永恒啦。咁你话呢班友喺度做紧啲乜咧？然之后十一月就补选啦，你呢班友喺度做紧啲乜啊？而系你有班自称本土派嘅人走去支持呢啲人喺度做紧啲乜咧？又系你咪帮嗰啲人喺度做紧嫁衣裳啊？喂，佢要搞啲科嘢，你咪由得佢搞咯。连龙墙本身呢啲，你都笑交佢左交行为嚟噶啦。屌你老味，就算一四年都唔系咁快冇记忆系嘛？使唔使我提醒翻你啊？你哋啊，呢班友啊，咩本土派啊系？你话系咪？喂，系咪好好笑啊？喂，到咗今时今日，喂，即系几年时间啫，系咪啊？会堂都咁交关。 喂，仲有唔需要审视嗰个人嘅背景嘅？喂，嗰个占中辅警系点样坐监嘅？你记唔记得啊？就因为俾人出卖啊嘛！乜咁撚蠢嘅？即系呢个林永恒，你都可以同佢合作嘅。我真系，唉，我唔识讲啊！你又我哋又好激动，好紧张，好肉紧。屌你老母！佢哋都屌你老母閪，都唔知喺度嚟。佢就当我哋发疯噶啦，会即系跟住就争捻咗，我哋变咗神区 haters 嘅，你知唔知啊？你想下啦，大佬！屌你谂乜？2018年仲喺度玩绝食，然之后同呢啲咁嘅人合作，之前你又唔审视下佢嗰个政治背景，卖 Q 嘅你有知啊？呢啲人系点会屌你谂喺一个咁样咁平凡嘅会长？你根本上都名不经传嘅人，可以屌你谂乜一日之内？引入晒成班泛民，包括呢个咁嘅冚家铲、反骨仔、政棍郑松泰议员，去联署，去声援呢两条友。你唔好话俾我听，呢个系一个偶然嘅巧合啦。讲得多，跟住有啲人又唔中意。屌你都唔捻讲，我 又话你私怨啦。 我有咩私怨啫？屌你老尾，真系你睇得到咁样嘅情况，你就知道系你真系非常之大嘅警号嚟啦，已经。哦，跟住又话，又跟住一句话，诶、哎，你神区私怨啦，咁样唔使讲啦，系咪？咁啊，真系扑街，唔好喊啊！到时唔好话我哋冇提你。佢话讲，我讲咗啦。 冇计咁，好多人都系。都系一个咩咧？叫做朋友圈喺度嘛。 喂，仲有搞喂唔即系凭其凭党其党。喂，跟住仲有一样嘢，喂搞直播又系嗰阵时，我哋都屌过呢个陈乐恒噶啦，系咪啊？话住唔好搞直播啊！喺里边，你继续搞直播。喂，你明知呢啲咁捻争议性嘅场面咁捻 controversial 嘅，你啊自己可以录影，但系你唔好直播，你咪剪晒佢出嚟先播咯，或者。是怎做呢？或者你事后开个记招咯，或者剪啲有利你自己嘢出嚟，唔系屌你都咩成个过程喺度播肉鸠酸，喺度系咁喝嗰条老嘢， 都有咩噶啦？ 跟住喂你啊，喂你啊，净系睇到话，哎嗰老嘢插水，佢话哎嗰老嘢插水啊，屌你老母，人哋又喂你就睇到嗰度啫，人哋又点啊？人哋就睇到你喺度嚟指住嗰老嘢喺度闹啊嘛。咁你咪系咪各自睇到各自嘅嘢啊？屌你谂乜？你咪直播咪戆捻鸠咯？你如果剪出嚟噶，咁我系咪好好多啊？冇人听噶，你啲意见系。 fans 咪睇到好 high 咯，但系。 咁你净系喂你呢个派别就睇呢一样嘢？喂，人哋啲公众就人哋会剪俾佢睇噶嘛？人哋系唔会睇晒你成个直播咁长噶嘛？咁人哋系咪剪啲有利佢哋？喂，人哋系咪剪啲有利佢舆论情，即系有利于佢嘅舆情嘅片段？嚟到去抹黑你啊，好简单啫嘛！ 你俾啲料人哋放大你嘅丑态。 咁你如果你系唔直播嘅，你事后拎翻嚟剪嘅，屌你老母，你点捻样都得啦，系咪啊？唔听嘅，咁唔紧要啊，系咪？咁唔关我事啊，俾人拉又唔关我事啊，系咪？即系我都已经讲咗噶啦，系嘛？好啦，咁你今次啲人仲唔捻学精嘅？你自己想下咧，会唔会一个咁样嘅一个小小嘅理工大学嘅学生会嘅会长，喂一话绝食，然之后廿鸠几个泛民嘅议员，除咗李国麟之外，但系包括郑松泰，会走去联署声援，你自己想下啦。唉，真系边个啊？边个咩咩？有啲人话要咩要佢走嘅，边个走嚟留言啊？ 唔知喎。冇睇喎， 吓、啊。OK， 咁啊，总之咧，嗱，我系81912047电话号码就系、是，咁啊，唉，真系呢啲友真系讲都讲到厌闷啊！即系嗱，有益友荣华咪讲得啱咯，就凭党盲撑咯，系嘛？ 系好多都系咁噶啦。 我屋企原来有一个泛民嘅假 account 走嚟搞事，系咁啊， 好 PK 啦， 好 PK。唉，咁唔 好理啱啊个名， 咁唔好理佢啦，因为我都挂住，即系讲到好激动啊，系挂住做呢一个节目，即系总之你哋又要第一 我唔理你咩派啦，系我都唔知咩派，因为我无派而家变咗。好啦，总之你第一做任何行动之前，你系要做好保护自己嘅措施，啊，审视下你将要同佢合作嗰个人嘅政治背景啊，同埋咧，亦都系即系谂真啲，你跟住所做嘅行为，会唔会你之前自己都有份屌过咧？吓，会唔会回力镖咧？而你呢个行为，你亦都曾经真心相信过系冇作用噶嘛？吓，你依家变咗有作用，你都搞得唔够啊？边个出色啦？嗰阵时记唔记得？嗰阵时何洁文啊，吓， 李诗英都算个绝食嗰下。 唔系嗰阵时左交最绝食得最叻啦，何洁文啊，呢一个咩陈树辉啊嗰啲，你边度够佢哋叻啫？绝食。絕食老祖宗啦，嗰班系，即系，唉，你自己谂下啦。即系如果你都觉得，诶，唔系你无敌神，佢乱噏嘅啫。点解泛民嗰啲人会去撑林永恒啊？诶，因为佢靓仔，咁冇好讲啦。啊，因为佢诶，因为林永恒咧就系做得好好，因为好有公义咁，你冇得讲啦。咁都话，即系个阿乔文又咁弱嘅时候，又咁临近补选嘅时候发生呢一件事。是吗？我都不想阴谋论，亦都不是阴谋论啦，大佬。咁唔见你嗰班咩本土派真系收翻学联八楼嘅时候，自治八楼嘅时候，泛民出声，屌你咪用下个脑啦！睇下讲得多口臭，好啦，我听电话好唔好啊？阿陈景辉啊，双辉啊，呢个绝食之霸系，好啦，听电话，咪真系好捻烟闷嘅，有阵时讲嘅嘢系，唉，真系。 到而家仲要讲紧呢啲系， 喂，仲喺度讨论啊，绝唔绝食？一八年 啦， 已经，跟住又泛民重建大台，屌你咪成班友啊，走去做晒笨柒，唔系你做笨柒都唔紧要，你唔好沉迷落去。喂，嗱，有一样嘢咧，呢啲咧就叫赌仔心态，唔紧要噶，赌百家乐一样噶咋。你嗰日唔旺咧，你要止蚀嘅。你如果唔系你唔止蚀，你一路赌落去，你会清袋噶。 这个就是郭博士讲的咩啊？笨柒讲拗颈啊！ 呢就是笨柒讲拗颈咯。喂，我话埋俾你听噶啦。喂，冇人话俾你听，你话你真系中捻咗伏，系咪啊？落捻咗搭，咁冇嘢好讲啊！乜你话埋俾你听，你唔好中落去啦，啱唔啱啊？成日又话啊乜乜乜，跟住喺度睇咩拉登连登，睇条捻咩？嗰啲全部匿名人士嚟嘅，屌你老味，只买几百个 account 嚟整正评负评，用乜捻柒意啊？你要睇啲真实姓名嘅人讲嘅嘢啊嘛，大佬。但我哋全部真名真姓嘅呢度系，怕你咩啊？即系唔好咁捻戇鳩啦！咩民主墙啊，物喂人哋有冇话收？跟住最好笑系，你又整啲学院又垃圾嚟嘅，又话即系香港大学嗰个学生部，我又讲你垃圾嚟嘅，又喺度话咩理工大学咧嗰个管理层咧要没收个民主墙，边有没收人哋？第一你而家仲有半解可以用，另外嗰半解只要你话翻俾人听，你回复翻佢个民主墙，佢又俾翻你。 呢啲唔系叫没收，系叫你还原。 叫你还原啫嘛，咁你咪变翻做民主墙咯，拗咩啫？连龙墙有咩？我想问，首先连龙墙系唔系一个好需要我哋喺现阶段去争取嘅一样嘢咧？系咪多鸠鱼呢样嘢？如果民主墙本身就可以俾你写连龙墙嘅嘢嘅时候，而你个连龙墙又唔可以写民主墙嘅嘢嘅时候，我点会争取一样嘢系令到你嗰个言论自由系缩窄嘅嘢啫？都唔啱，唔 make sense 嘅呢样嘢系。 即系如果佢关于呢个占，即系呢个雨伞事件嘅事。意见是多的话，他可以占用这个民主墙的大部分的嘛。 是啊，那你使乜专登话一忽来去讲？喂，人家第一就冇唔俾你讲，第二就唔好乜都拉晒去禁毒那里来讲，多捻鱼啊！关咩讲唔讲？人哪有禁你讲啫？完全找不到相关的文件和言论。今天有条友真系留言白撞嘅，即系嗰啲假 account 啦。这个理工大学咧唔俾人讲港独，哪有人哋边人唔俾你讲啫？屌你咩冇，完全啊冇证冇据。因为你鸠噏，然之后想情绪绑架成个派别落搭，啲白痴嚟呢啲系，我又屌你咩，一定踢爆你嘅呢啲人系假嘢嚟，冚棒系，你唔好谂住绑架啲人落情绪绑架人落搭啊！屌你乜，然之后翻晒你成个泛民大台，快捻啲去死啊！你去真系，所以冇办法噶，我哋台系好黑嗰啲人憎啊！ 唔该啊，踢爆晒，又早日揾食，又踢爆佢。 呢家喺度搞啲咩啫？你屌你谂好捻清晰啦，已经系有一阵间连龙墙，因为话人哋禁毒，咁完全都唔系嗰回事。 系咪先？喂，你话如果佢禁止你个民主场继续运作嘅，我一定第一个支持你，我一定支持你。但佢唔系啊嘛，佢叫你还原翻嗰一半啫嘛。佢有冇禁止你讲某一啲特定嘅题目啊？都冇啊嘛。低够能啊！好，我哋继续听电话。啊，未听啊，第一次听第一个电话。唉，真系。好，时间咧就嚟到晚上嘅11:38啊。现时咧室外气温啊就系摄氏嘅25度啊，相对湿度咧71%吓，咁啊凉咗好多啦吓，大家注意啊。诶，咁啊睇下先，呢个电话咧似乎又系唔系好通吓。咁都唔紧要嘅，我哋可能要打俾下一位啦，系嘛？ 好，你个 已经喺 好啦，留言信箱嘅唔紧要，我哋打俾下一位啦。哇，喺度打乞嗤，你记得啊，注意呢、這、一个 唔系我啊， 喂，早晨，点称呼啊？ 喂，阿肥康啊，喂，之前俾你叫减肥嗰个啊？ 哦，喂，肥康，喂，呢样嘢咧讲笑嘅啫，系、哎、肥康你好。 冇所谓嘅，你叫我减肥就真系是其是非其非啊嘛，系咪先啦？ 唔系你依家我见你都有去，你有去做跑步机啊，做健身喎、啊，咁都好好啊，系咪先？ 阿肥康你系 Mental Star 嘅老友啫，我唔答喂。 喂？ 我听唔到，听到。 啊，听到啦，肥康，系请讲啊，肥康。 Mental Star 嘅老友。 我不是的 即系老实讲，你闹刘小丽其实都系闹得啱，即系你是其是非其非，因为佢有冇做佢做嗰啲嘢咧，全部系真噶嘛。 吓， 佢有冇捐钱嗰啲嘢？喂，个人都知道系成日错定白喂，唔系我老错噶嘛，咪先咧。而反而有时我觉得刘小丽嗰班友，即 系 好中意乱做一啲嘢。 系。喂，阿肥康，你可唔可以对麦啲去啊？ 麦讲清咗啲 吓，你唔好用免提装置，你对麦揸住个电话讲，我哋个台好渣嘅啫。 等先啊！ 吓， 你知我会 我？喂，或者你企定啲，你企定啲个人讲好唔好啊？ 唔好讲咁快，我而家听唔到。 吓，听到啊，请讲啊吓。 真系唔好意思啊。喂，出到食堂。我就覺得你呢個咁嘅牌子真係蝕咗，就算話共建基唔算，即係就算佢係劉小麗去選嘅話，喂共建基，喂我又話補償好唔好啊？唔好意思啊，喂喂， 係請講一下，喂你點樣啊？阿肥康啊， 屋企有人唔好意思啊，即係老實講，我就覺得你劉小麗。就算喂我機唔上，我都改你定個價。喂咁撚樣嘅表現，我又唔聽民意。等下先再同你講嘢，冇話你試下先再揾你好冇？唔好意思啊，頭先真係有嘢有人喺度，唔好意思啊。咁老實講， 唔係你想講啲咩重點啦、啊？肥康其實係 即係都俾我好多時間都。你聽唔聽到先？聽唔聽到？喂，聽得唔係好清楚 ？OK， 我再講一次啦。頭先嗱，而家聽唔聽到？係聽到。我盡快講啦，都可能都唔知咁樣。嗱，老實講，你劉小麗咁樣選擇嘅話，你一定輸緊嘅。你根本佢而家連民意都唔肯聽，就個個喂反佢嘅全部都係當佢建制派咁樣看待。喂，大佬啊，我哋都鬧啲嘢都係正路啦。喂，建制派反而建制派鬧啲嘢成日都話你美國佬點，你收美國佬錢。咁老實講，我哋都冇去到咁盡，我都係説是其非啫，係咪？大佬啊，你好 吓点啊？哇，咁啊，似乎佢喂个信号收得唔系几好啦。喂，咁啊，多谢晒阿肥康嘅电话啦，我哋接听下一位益友啦，因为佢真系似乎系收得唔系好清晰啊，系咪啊？ 系咯， 我好似啱啱断咗线添。 吓、啊，喂，你唔好扭佢讲嗰啲咩咩 Man Does Now 啦，我哋益友冇兴趣听啊，屌呢啲真系。 我叫佢快啲入正题，点知佢讲嚟讲都入唔到嘛。 系啊，咁唔好你唔好扭佢，扭佢啦，系即系呢啲。 咁你讲一句啫，咁你好似上个，唉，冇咁多。 咪依家 講説話咧，可以慢慢講嘅，我哋就唔會 cut 人線。 嚇、啊！我哋冇 cut 人線，因為佢收得好差咧，所以斷咗啫。咁啊，似乎咧，依家咪話龍心去咗呢個理工大學嗰度。 係啊，即係我未，我睇到即係冇聽聲，唔知佢做乜啦。不過我見到佢出現咗。 嚇、啊！唔係，其實唔使去噶啦。點解有乜好講嘅同嗰班友？即係我哋其實根本上係已經知道咗成件事係發生緊咩事啦，係咪？嘥時間啦、啊！啊，好啦，我繼續聽電話。咪呢 打俾阿蔡东洲啊 ？O K， 唔系我哋会打，因为我唔知佢电话号码嘅，我会一路顺翻次序打噶啦。咁咧，我就觉得系大家就睇清楚所有嘅事实嘅证据咯。我哋又唔会老作嘅，系咪先？总之有几多嘢就讲几多，系嘛？唔知嗰啲我哋就唔讲。早晨，点称呼啊？ 喂， 吓、啊、到你啦。喂。 喂， 吓到你啦，请讲啊！ 系成国噶，系终于上个礼拜你又冇听我电话，咁个礼拜终于打到啦。 系郭生你好， 有听系听唔听到？听到啊，各位就系刘国贤啦。 吓，听到。 今次做好少少。 吓，听到，请讲啊。 哦，好。系咁啊，今日就多谢陈佢你啦，终于讲出我半年嘅心声啦，即系即系呢个咩礼派啊嘛，即系我其实喺几个月之前都分析过嘅啦，其实 系。 嗱，即點？即其實你話大家成日強調泛民呢樣嘢咧，係已經不復存在嘅。我想大家，我希望大家面對現實咧，特別係我睇黃師太，即我講一個好簡單嘅道理。嗱，泛民係點樣起家咧？好清楚嘅，2004年要即佢哋係幾百個黨派整一個選舉聯盟出嚟，咁樣咧又係要。就系2007、2008上共选嘛， 系跟住新界东啊，整个钻石名单啊嘛，又整个泛民区选联盟啊嘛， 整到陈武灿 咪又益友啊，益友讲咩好细声啊？ 吓你 见到人留言好细声啊！我系啦，尽量啦，系如果都话听唔到办法啦。 吓 嗱，咁佢2007、2008，即系佢嗰阵时2004开始就话要上共选嘅，但系大家留意一下啦，2016佢系已经系冇讲嘢嘅，甚至2018更加系冇噶啦。 有讲冇讲时间啫，变咗 有讲争取民主咯，冇讲双普选咯， 即系好虚无咯，越嚟越虚无咯。 O K， 我 因为你落时间，啲人会追数嘛。 系即系哦咁样嘅，即系我觉得佢哋冇讲啦。咁即系既然你呢个政共同政纲冇捻咗嘅时候，咁仲要不捻嘅泛民啫？咁佢净系谂嘅共同政纲啊，话我印象中嘅我个人认为咧，消灭黄文，坦白讲。 啊、 我而家鬱敏話唔選啦，我睇嗰個存在價值係咪？即係佢由呢個雙普選後變咗消滅黃鬱敏，咁你點你叫乜撚嘢泛民啫？撲你嘅臭街啫！我想問一問， 嚇、 啊，即係我想講咁樣嘢咯，即係我覺得佢哋唯一價值嘅就係、即係你共同政綱就係出九萬六，同埋聽黎智英話咯， 嚇、 啊，即係你講今晚講咗我心聲咯， 係、啊、好， 係。啲九萬六 都係啦，咁就上 最主要聽黎智英話，因為黎智英係可以勸退啲人嘅。 呢、这個我自己分析有咁嘅出現，我覺得都有咁嘅情況啦。上屆2016年嘅選舉係有人自爆，俾人威嚇棄選噶嘛，即係有阿關明傑嗰陣時，不過係咯，即係佢自己自爆咗話俾人威嚇棄選嘅，唔知個版本啱唔啱啦。 誒，即係佢哋九萬六係其次，黎智英先係重點。 嗱，咁冇可能性啦。咁啊，最後贏佢都係呢兩個禮拜。 系， 即系写一首歌送俾阿刘小丽嘅。 系，好啊。 咩歌系你？ 系请讲 啊。咁啊就恭喜阿刘小丽啦。咁啊继呢位兄姐出游之后咧， 系兄姐出游。 十年前，即系八年前呢位兄姐出游之后咧，佢就成为咗八年后第一位老千出游嘅。 系。 咁啊送俾刘小丽听。 好啊，老千出游喎、啊。 咁、我同另一位益友作嘅，咁系咯，咁就多谢呢位阿威谦啦。 好啊， 而家都听紧你节目嘅，我联联手作嘅， 好啊， 谢埋佢啦。 好啊， 好咁诶，开始就老千出有七个一选民，老千出有七个人神分，一半心金佢即刻吞。 奇话要去选案，惊到打烂阵，有千七有七个五段人，有千七有七个同埋条心，七尺九高有七支棍，何为住七碌斋蛇阵啊阵啊阵，地将兵出佢好忧心，因佢有心揾你笨。佢话要官铺，又要入公堂，地真假都不认。系啊，希望刘仔收到 ，thank you。 OK， 喂，多谢你电话，阿郭生。 唔该， 好，拜拜。 我走啦，唔好意思啊。 唔紧要。 如果我关啊嘛，我一早帮佢去咗英皇，入咗英皇噶啦吓，唔好意思啊，呢个。 唔紧要，好多谢你电话，拜拜。 thank you， 拜拜。 喂，嗱，咁我哋提醒有啲益友咧，第一，如果本地电话咧，请勿打133致电，因为我系打唔翻俾你嘅。啊、如果你打33，你又惊，诶、哎，我惊无敌神区咧会即系公布我个电话号码，咁你唔好打嚟啦，我唔会 persuade 你，唔会 lobby 你，你唔好打嚟得噶啦。惊就唔好 打，你咪整咗电话接太空卡咯。 乜都唔好打啦，你惊就唔好打，你即系呢个连基本嘅互信都冇咧。你唔好打嚟啦，但系呢个系同埋嗰啲圣诞卡咧，亦都唔需要话我呃地址。喂，我到2018年，仲有人我见到喺网度话我呃地址，我系唔需要呃你哋啲地址，你唔值钱嘅，我亦都唔需要呃。我寄张嘢俾你咧，就心意嚟嘅啫，即系嗰张圣诞卡系。你惊咧就唔好寄。你如果系咩咧，你就唔好登记吓、啊，就咁简单啫吓。咁、啊、但系如果系 好奇嚟，乜都话私隐嘅。 连个名都系私隐啦，苹果日报冇新闻就即系嗰个咩转数快嗰度，又话人哋即系攞你个电话号码打入去咧，就得到你个姓氏。屌你老尾，咁呢啲都系私隐嘅，冇得好讲啦。第二样嘢，如果系海外嘅益友打嚟咧，你请你 PM 我就得噶啦，我咧就会打翻长途电话俾你嘅，咁咧就会系我哋单向收费啦，咁就会已经入咗钱噶啦，咁啊希望各位益友留意吓、啊。好啦，咁啊见到咧。就有条友叫何正南，即系以前叫做咩咩咩咩炸鸡嗰条友啦吓，即系以前嗰啲即系高登嗰啲友啦。喂，就喺度偷听我哋节目，就话咧，即系讲我啦，批评我啦吓，就话人哋绝食抗争可以讲到你死咗，我做白金咧，就话梁博至此我冇嘢好讲。屌你老母！依家我对住你班冚家铲，不嬲都系咁捻样噶啦！屌你老母臭閪，何正南。咩唔捻同意就快捻啲 delete 咗你，我 block 柒咗你，我一 unfriend 咗呢条友噶啦。跟住呢条友无赖到咧，又 follow 翻我，就一偷听我哋啲节目，食屎啦！你去屌你老尾，即系 YouTube 就冇得 block 嘅，冇办法啦。佢可以继续去 YouTube 偷听啦。你唔好捻听啦，我一再讲多次啊！你林永恒死捻咗，绝食死捻咗，我就做白金啊！讲捻完啦，屌你老母，你有本事你就绝食到死。喂，唔好心软啊！我想。即是要求大家的益友不要见到这些这样的绝食场面，哎呀心软啊，觉得他有做好没做啊，然后哎呀好像绝食到差不多死这样啊，面青口唇白啊，就心软，他在搞什么东西啊，第一日就绝食了十几个钟已经泛民联署了，大家醒一下啦。如果你是要心软的，一早你要心软啦，不要搞本土派，不要动之其出来跟泛民同左交对立啦，笨柒。屌你老尾閪。你点解唔对黄之锋心软啊？你点解唔对黎文乐心软啊？讲嘢，黄之锋唔系人，黄之锋冇老母生啊！我对住呢啲咪林永恒啊，梗系唔会心软啦、啊！你死捻咗咪做白金咯、啊，讲捻完啦。上次朱凯迪话俾人斩就系咁啦，斩死咗未啊？记唔记得啊？朱凯迪？当选啊，第唔知第几日咋，未直头未宣誓定咩啊？就因为哎呀，惊住俾人斩啊，死捻咗未啊？到依家生勾勾啊，仲累捻死埋姚松炎添啊！讲嘢白捻黐你啲人，咩梁博啊？对住你班冚家铲使咩咁厚道啊？你为香港定为自己啊？搞啲嘢系嗰啲讲下啲阿乔文啦、啊，笨柒何正南，屌你老母臭閪！废柴一名，净系 call 我讲呢一句。喂，我讲咧，阿乔文有错咩？吓、啊，连农场，屌你民主场就变连农场，局限咗嗰啲同学仔讲嘢嘅权利，净系可以讲占领行动，就唔可以讲其他议题。咁样叫民主，咁样叫言论自由。人哋叫你还原翻嗰个版面，叫你还原翻佢成幅叫民主场。 可以任人讲嘢，你就话嗰个系扼杀言论自由。喂，到底系你班冚家铲喺度嚟礼横折曲，定系我喺度嚟凉薄啊，大佬？你啊自己讲下道理啦，大佬，你自己都唔讲道理，跟住放流料又话人哋扼杀你，唔准你讲连龙墙，唔准你讲港独，完全冇呢回事。人哋从来冇唔准你讲连龙墙，人哋从来冇唔准你写连龙墙上边嘅内容，只不过叫你还原翻做民主墙，你可以照写翻连龙墙里边嘅内容。仲有你喺度搞啲咁嘅玩，啲咁嘅绝食，玩呢啲咁样嘅咩泛民联署，喂，以前已经玩过晒啦，由反国教开始，玩够未啊？由学民思潮玩嗰阵时，喂，嗰阵时个个都话啊呢班僆仔好嘢啊，屌你老母閪有为啊，有咩为啫？仲未玩够咩？仲未体验咩呢啲戏？嗰阵时佢话韩连山啊，记唔记得韩连山啊？绝食绝到差唔多死啊！死咗未啊？一俾有泛民坏鬼添啊！记唔记得有冇咁嘅事啊？系咪我老作啊？因为韩连山经常俾嗰啲泛民啊，嗰啲咁嘅屎忽鬼啊，话佢系鬼啊，但系佢当阵时反国嘅绝食到咩韩老嗰阵时仲话，哎，韩老师前韩老师后，又喺度左拥右戴，屌你老母喺嗰啲镁光灯喺佢嗰度嘛，因为记唔记得啊？我全部都记晒入脑啊！屌你老母閪，你班卵样喺度搞紧啲乜卵嘢啊？啊，绝食！屌你老母十几个钟就泛民联署，跟住黄碧云探望，邵家臻探望，你老母閪唔见佢探下我，唔见佢探下陈兴旺，屌你老尾，你绝食咗八个钟喎，听讲，屌你老尾，真系你午餐之后冇食过嘢啊，陈兴旺，多捻柒鱼啊！喂，因为你绝食，我就要心软啊！呢啲唔系我冇恻隐之心啊！如果我对住你班冚家铲心软，就我妇人之仁啊！唔好意思。因为你绝食，我就要声援你、支持你，不论嘅道理啊。首先我讲你嗰件事，你将民主墙变成连龙墙，你扼杀咗其他人嘅言论自由，我点撑你啊？你有冇道理先？多捻鱼啲人都，本身你嗰件嘢就戆捻鸠冇阿乔文，你要搞啲左交嘢，系咪做 decoration？ 人哋学校唔俾你搞，你又喺度两谂住发大佢嚟搞，就引入埋成班泛民嗰啲，即系搞个大台出嚟。屌你老母臭閪！我讲嗰啲有乜咁凉薄啊？多柒鱼啊！你死咗我唔做白金仲凉薄啦，啱唔啱啊？死咗做白金都话凉薄。 唉，咁李思远之前就话绝食啦， 你叫屌你老母，香港香港边人绝食到死啊？百蚊痴 咩？我听 过。你老尾喂，我哋有个益友啊，阿小武啊，依家日日都呢个叫做绝食啊，日日都唔食饭添啊，佢日日减磅添啊，屌你，即系你鼓励下阿肥康绝食啦，头先打电话嚟绝食。屌你老母，成班友喂，你仲喺度喂？二零一八年啦，已经仲喺度谂住复辟翻以前左交嗰一套，又玩多次。喂，你唔厌我都厌啦，仲话我凉薄吓？使唔使讲埋我唔捻系人啊？捻样何正南冇捻听我哋节目啦，吴家铲，屌你老母！跟住又话，你仇师大正识得怨人，咁叻你做啊？佢哋最叻讲呢句噶啦，咁叻你做啦，你谂桥啦。我话俾你听，我做嘅方法就唔捻做。你民主墙啲过气嗰啲咪物品嚟噶啦。 系咯，主要试验墙啊，好似系。 唔系冇人睇嘅，唔好意思。所以点解我咁睇得开？我话俾你听，二零一三年嘅时候，有人啦贴大字报，嗱，我都贴过嗰张相出嚟噶啦，又系民主墙咩？仇思达无耻要道歉，我咪踢爆咗个研究生会呃钱嘅，记唔记得啊？有件咁嘅事噶嘛，跟住佢哋就喺度嚟话要求我道歉，跟住嗰啲同学仔全部咧下边留言咧都系屌鸠佢嘅，不过都唔紧要，嗰啲墙系冇人睇嘅，我根本都唔捻惊你啊嘛，系我惊你乜捻嘢？你嗰啲嘢有人睇嘅咩？嗰阵时已经兴咗，嗰阵时 iPhone 已经系出到唔知四定系五啦，冇人睇噶啦，嗰啲嘢已经系过时啦。依家连头条日报都冇人拎啦，仲民主墙？点解嗱 ？Alpha Chan 啊， 阿佩林啊，即系以前前城大学生会会长啊，都有拉我个 comment 嘅。我又讲咩咧？我就话你呢啲咁嘅民主墙啲 issue， 只有你学生会先至会关注嘅，一般嘅同学唔会睇，亦都唔会理。点解啊？因为你学生会就得的咁多丁点嘅权力，就系控制嗰个民主墙啊嘛。你咪有咁多嘢玩咁多嘢咯，又连农场咯，不如外界冇人关注，你又然之后引入啲泛民出嚟撩庆呢坛嘢，你搞到起事算啦，屌你老尾！即系你嗰啲咁嘅走去撑场嗰啲本土派又系，你屌你阿妈系咪老笋未生埋啊？你撑乜捻嘢啊？呢个林永恒系撑乜捻嘢啫？撑绝食啊！即系你而家系，你撑乜捻嘢咧？喂，一早讲咗呢个手段系白鸠黐噶啦！咁你嗰阵时鱼蛋嗰阵时唔好搞咩啦，系咪？即系绝食咪得咯，人哋食鱼蛋你绝食咪得咯，仲好笑啦！今日登咗张图出嚟，呢个理工大学学生会，你老母臭閪，佢话佢呢排咧喺呢个林永恒喺度绝食，人哋学生会 info day 咧，校方又搞咗个即系嗰啲小食档咧，就指住边度有嘢食，跟住佢话呢啲就系引诱啊！屌你老母臭閪，如果你咁捻样俾人引诱到，你唔好搞抗争啦，废柴！你点样抗争啊？你绝食，人哋摆个小食档喺你隔篱，你就已经话觉得哎呀，好不人道。屌你乜，你唔好屌人哋官商勾结，唔好屌人哋咩，人哋几廿亿摆面前啊，唔收啊，捻样！你摆个小食档喺你面前都觉得咁大引诱啊，你又唔好屌人哋啦，人哋摆几廿亿面前啊，你都收啦。你老母臭閪，成班撚样嗰度讲撚完嗰啲嘢，屌你老母，你完全系冇说服力嘅。摆个小食车喺隔篱，乜就觉得点啊？好撚惨啊，冇撚绝食咯，傻仔！你绝食就要我撑你，就要屌你老母咩道德绑架、情感绑架。我一阵间就食，话你听，屌你老母直播点啊 ？Instagram 戆撚鸠嘅真系。即系我未见过有啲人咁撚白痴啊！真系咩年代啊？仲要你搞亲都要撑你啊？净系成班泛民咁撚快速度可以联署得到啊？你已经有问题，仲要加个郑松泰落去，屌你老尾咁撚快速！你明唔明啊？兴旺诊即使话佢绝食到第十几个钟嘅时候，都未够二十个钟，就已经有啲联署啊！呢、這个联署一定就系、是、屌你妈！李国麟又冇参与嘅，佢哋一定系背后有啲助理喺度问嚟问去，边个参与，边个唔参与啦？呢、這个都需要一个时间嚟到搞啦。即使话佢哋绝食咗，基本上系佢哋一早已经筹备紧嘅呢样嘢，系就唔可能咧，系佢开始咗之后先至去搞，因为搞唔切嘅。屌你老母，你问都要问啦，大佬问廿鸠几人，你联唔联署啊？你联唔联署啊？屌你老母，呢件咩嘢事啊？都要解释，花费唇舌解释一轮咧，你明唔明啊？兴旺诊，你估我哋本土台嗰啲联署啊？四条友自己话系啊系啊，屌你老母廿鸠几人噶嘛？嗰个联署系咁捻简单，屌你老尾真系，唉，立捻杀真系。仲喺度话我凉薄至此，凉薄而此，冇嘢好讲。十一月啊，十三号啊，选举啊，屌你老尾真系，你呢班捻样搞乜捻嘢啊？激鸠气，又可继续听电话。乜即系呢啲友又唔话佢唔得噶，又唔够胆开名闹我噶，你直头仇斯达正扑街咯，屌真系，惊乜捻嘢啫？横掂我屌鸠你噶啦！乌你老母閪真系，好继续听电话。啊，十一月廿五号，唔好意思，讲错吓。十一月头嗰个应该系十一月嗰个，好似系三合一嗰个九合一选区嚟，个台湾嗰个。 十一月廿五号刘小丽补选啊！ 系啦，下十一月廿五号刘小丽补选。 604，而家唔能够接 听。好似唔通，咁啊再打多次啦吓。 你未找数啊？刘小丽都选啦，由姚松炎输到刘小丽都差唔多选啦。吓，你都未找数啊？ 哦，咁啊，迟啲我会补翻呢个。 又迟啲，即系无限推迟咩？真系。 Combo hit 啊嘛，咁啊两餐啦都昂。 即系刘小丽会赢噶啦，你唔找数。 吓。好，我哋继续听下呢个电话先。嗱，如果唔通，我哋下一位噶咯。 时间已经来到呢凌晨的12:02，10月7号星期日。喂，咁啊，话说咧，喂，依家听电话之前咧，我想讲一样嘢。好啦 ，cut 咗啦。咁话说咧，我想做一样嘢就系、是、即系睇下可唔可以有一啲赛日咧，我哋有啲精选场次咧，就可以做一个直播，实时嘅直播，即系同啲益友一齐。你明唔明啊？即系呢个我做嘅呢、這个节目系， 咪嚟试下咯，开拓呢个马米市场。 是啦，就叫做跟神區入馬場的節目，因為馬場冇話嘛，話咩咩淨係識入馬場，乜嘢入馬場？ 跟場冇去古巴嗰啲節目啊？ 係啊，就跟神區入馬場，整一個咧賽日嘅節目。咁啊，即場咧可以邊啲騎師騎得曳咧，又可以話佢啊嘛，騎得好咧讚下佢啊嘛，咁就是其是非其非啦，真係啊，就唔係荒山嗰只。咩啊？ 我睇到呢個。港独媒体即系香港独立媒体网个 Facebook page 出咗个 feed， 系 就系讲呢个理大嘅，佢就话不满校方没收民主场，并拒绝与学生公开对话。 咪佢点没收先？佢系喂，呢个系咪？ 即系佢讲噶，即系一分钟前出。 咪你成日话人哋没收你个民主场，佢点样没收先啊？你系咪冇得贴嘢？依家系佢系咪你咪还原翻之后，佢俾你继续贴先？点样没收先？你即系讲到好似话佢即系取代咗你咁样。 即好像他民主场就不被人再贴东西了，整个 你是不是整个民主场，还是他只是封了你一半？你不要乱这么说，这些这样媒体报道就是做接，这些是配合泛民那帮的撚样，然后想煲大件事他，不是那二十几个柒头皮96000业员就是联署托柒咩？屌你老尾，真是跟着整班人迷迷糊糊看完之后啊，他原来是即是唔俾佢讲嘢，咁样你睇咗个标题啫嘛，因为点样没收你个民主场啊？佢就叫你还原嗰个民主场，唔系叫你没收啊！一离晒谱嘅真系啲人系。 我 send 个 capture 俾你睇。 哦，好啊。 咪贴出嚟，有得讲下嘛？ 咪你嗰个学咩？你佢两个钟头都出过啦，之前咩学生钻石校长视而不见，讲咩教育？民主派立法会议员促理大校长与绝食学生会面，得68个 like， 屌你老尾，真系煲唔起啦，收皮啦，当自己唔以开戏咩？屌你老尾，真系绝食学生到依家仲玩呢啲嘢，仲喺度玩嗰啲学生光环。咁如果系咁咧，我唔撑你林永恒啦，不如撑翻黄之锋好过啦，不如撑翻嗰阵时拉翻大扎嗰啲咩搵嘢，岑敖辉啊、周永康啊、香港嗰个啊，跟住咧要讲清楚，唔系撑错，好啦。仲有嗰啲咩嘢啊？一大站嘅罗冠聪啊，屌你老尾，撑翻嗰啲好过啦。张秀贤啊、黎文乐啊，撑嗰啲啦，使乜撑你林永恒啊？屌你老尾，成日依家整一啲咧类似本土背景嘅人，然之后咧又即系以为佢又冇泛民背景嘅，屌你乜，原来一早串捻通咗嘅。呢班友有啲友啊落晒搭。就是这样、啊。哎，蔡东洲说 PM 了我两次、啊。 你是不是 add fan 啊？ 喂，不如打给他、啊、好不好？ 好啊好啊好。 OK， 那就打给他看看他有什么说、啊。啊、原本我们时间都可能差不多了。因为我们刚才很激动狂屌啊肥佬黎集团。哎，基哥听紧，喂，基哥听紧，喂，基哥听紧，欢迎。喂，阿东周兄，喂，你等等先，因为基哥听紧咧，我有几样嘢咧想问一问佢嘅。第一就系我想问阿基哥咧，由头到尾，你有冇收过黎智英嘅捐款？第二就民协有冇收过黎智英嘅捐款？我就想知道呢两样嘢啫。如果基哥可以方便答嘅话咧，都可以答埋我哋。或者其实民协都唔关事噶啦，或者净系讲佢自己，佢有冇收过肥佬礼嗰个捐款就系咁啦。我想知呢样嘢啫。如果基哥听到嘅，可以上去回答。 我代基哥答系咪而家系？ 唔系你唔系代基哥答， 因为基哥听紧。 因为基哥听紧，我问佢， 咁但係你就講返你自己嗰樣見證啦，東周。 唔係，我想講下阿基哥佢個遇到嗰個民主惡勢力嗰個問題嘅。 好啊，好啊，好啊， 係 係 係，因為咁樣嘅，因為我本身我係自我介紹先啦，我係311補選嘅三號嘅參選人啦，我叫蔡東周。係， 我知 啦。咁據我所知咧，阿基哥咧遇到嗰個311 Plan B 嗰個情況咧，其實佢都係俾人打壓嘅。我想講下個實際嘅情況俾大家知嘅，因為有好多都唔知嘅，其實 係 嚇。咁嘅情況就係咧，其實佢哋我哋嗰個民，即係嗰個民主動力咧，其實做咗嗰個 Plan B 嘅計劃，其實我哋應該係尊重嗰個制度啦。 喂，等等先啊，東周，喂，東周，等等，喂，基哥話可以打入嚟喎，我哋一陣打俾基哥問啊，乜嘢？ 基哥親自回應。 好好，親自回應。好，你繼續講嗱，呢個 Plan B 嘅問題係。 唔係 Plan B 嘅問題，咁嘅情況就係咧，阿姚松炎咧同埋呢個朱海迪咧，咁佢哋係夾埋一夥噶嘛。 係啊，係啊。 佢哋幾個人咧係私底下開咗會去傾過，其實就想排擠咗阿基哥。係。咁之後輪流咧開會嘅情況咧，就係、是、輪流咧咁啊上去同阿基哥度傾。係。咁啊傾完之後都係講翻同一個問題，阿基哥你唔選啦、啊，我聽到人講啊，好多人咧都唔撐你噶啦。你老啦，留翻啲機會俾後生仔啦，咁啊類似咁嘅情況，咁啊輪流去傾啦，同埋就係變咗係車輪式咁樣咧，係去抹黑阿基哥咁嘅情況。咁啊基哥擔心咧，佢出到嚟真係出嚟選嘅話咧，咁可能擔心驚分裂咗個民主派，咁所以變咗佢咧就主動退選。咁我對於呢個問題係強烈嘅譴責啦，因為佢唔尊重呢、這、一個嗰、那個 Plan B 嘅制度，咁令到呢個 Plan B 嘅制度咧。是非常冇公信力啦。第二样嘢，我要严重谴责呢个郑大班啦，同埋佢个徒弟啊，基哥个徒弟何启明。咁喺个 D 一百入边咧，当阿郑大班咧闹阿何启明系狗嘅时候咧，何启明嘅师傅系大间狗嘅时候咧，作为佢嘅徒弟都唔同师傅讲半句说话，完全屈服于呢个民主霸权底下嘅淫威咧。我对呢个何启明咧系十分之失望啦。例如嚟讲咧，如果讲大间狗嚟讲咧，郑大班先系大间狗。点解咧？因为佢以前系应承咗。是咪基哥要讲嘢？ 唔系，我问你点解嘅，即系郑大班系奸狗。 点解郑大班系奸狗呢？因为佢以前咧就应承咗话唔卖呢一个数码电台嘅。 哦。 黄楚标咧塞咗几千万俾佢之后，我氹完啲人捐款之后咧，佢立一粒声唔出就卖咗电台去。咁然之后咧， 逝去的诺言 无踪。 系啦，咪跟住佢唔系。 点解阿何启唔卖你个大奸狗先？ 咪跟住咧，大奸仲话咩咧？大奸仲喺电台嗰度讲，就我咧中意咧买飞机买游艇咧，都天公地道噶吓咁样。 钱系佢嘅， 啲钱系我嘅，系啦。 如果我系何启明咧，我就话，如果即系如果假设阿基哥系我师傅啊吓，咁嘅话咧，如果郑大班喺我面前咁样闹我师傅咧，我一定会闹翻。你先系大奸狗啊，郑大班，我会咁样闹翻佢咯。如果咁嘅情况。是啊，咁同埋就我都想讲一下，其实新一补选入边咧，其实佢哋嗰个策略系错到不得之了噶。 系， 咁由头到尾就唔应该出姚松炎，根本出冯剑基就一早赢咗噶啦。 系，系啊，上次赢咗啦。 其实系输呢个基层嘅票啦，同埋系一啲比较上系一啲弱势社群嘅票，咁同埋个知名度方面都系冇啦，姚松炎亦都系空降噶啦。其实根本上出基哥就一早赢咗郑永顺，所以唔好再冤枉话我戒票或者收错共产党钱。每一个香港人咧都有权咧出嚟参选，每一个香港人基本法赋予我哋呢个参选权啦，同埋备选权嘅。任何人去打压人哋参选咧，就系打压香港嘅言论自由，同埋打压咧我哋基本法赋予我哋基本嘅权利咯。其实呢个问题就系我想澄清。但我见到何启明望住郑大班个样咧，我真系想呕咯。其实阿基哥都听紧啊嘛，而家嘅情况，我真系我真系见到咁嘅情况，就谂翻起黄毓民对黄杨达，黄杨达又反咬佢嗰个养狼狗眼春咬春袋嗰个情况，实在系似曾相识啊！个情况就系咁样咯。 计噶，咁多人急功近利。 我唔知道，咁其實本身咧就13號我本身都係想去宵夜食嘅，咁但係其實我想唱翻首歌送俾我太太，因為13號咧係我結婚咧呢個九周年紀念，我想唱翻首歌唱幾句。係啊，結咗婚九年啦，我哋冇錯冇錯，可唔可以唱兩句啊？阿成哥， 可以應該。 好，OK OK。 我代佢答啊呢個。 OK， 唱歌。 OK， 咁我唱幾句啦嚇。結伴闖將來。多么的美，你的路，我的途，再也不分几与彼。有浪有风来，不舍不弃，我的明天 从前你系啦，大概系咁。系咪基哥想入线啦？咁我大 喂，恭喜晒你啊，东周喂，恭喜晒你结婚周年纪念啊！ 系，同埋我想呼吁一句嘅，咁啊311补选咧，投票俾我嗰2794位选民咧，我呼吁咧，咁当然我劝阿刘小丽唔好入闸啦，因为佢入闸系会输俾呢个陈海欣啦。咁如果系真系基哥出嚟选嘅话咧，我呼吁咧311投票选我嗰2794位选民咧，全部系投票俾啊呢个冯检基啦，基哥啦。咁另外嚟讲咧，就系声讨呢个民主霸权。假若李卓人咧下星期去报名参选嘅话咧，我一定落去呢个民政事务处嗰个报名嘅地方，我攞去声讨佢嘅， 唔好 讲追杀啦，以为我话恐吓佢，即系我会开啲大声公去声讨呢个民主霸权，同埋声讨咧呢一个不民主嘅制度咯，即系唔好再话自己系民主派啦。其实根本上咧，最黑暗就系佢哋呢班人咯。即系如果俾我拣啊，即系如果李卓人同埋陈海欣拣我，咁我会投票俾陈海欣咯，系咯。 好，喂，多谢你嘅意见啊！ 系大致上系咁啦，唔阻住其他啲位啲嘢啦，多谢晒。 好，拜拜， 拜拜。 好啦，咁啊，即系阿接听完阿东周嘅电话之后咧，我哋就要，因为咧嗱，基哥头先咧就同意咗咧，我哋系打俾佢嘅，咁我因为咧其实 不断打电话嘴嘛， 我因为其实我咧都有基哥电话嘅，咁我就打翻俾佢啦，因为佢都同意咗，因为我哋其实都好想知噶嘛，呢样嘢系你明唔明啊？ 系咯。嗰阵时就冇公布云协个名啊嘛， 系啦，冇错啦， 揾唔到啊，定系真系冇？ 系啦，咁呢个我哋都好想知道嘛，同埋想问下基哥嗰个近况，因为佢俾人围揼咗都，即系对上一次都两礼拜，咁就问下佢啲心情啊、心声啊。喂，大家各位有记得帮手，有 like、有 share、有 comment 啊！我哋而家打电话俾基哥吓，睇下先有冇揿错电话先，咪打咗俾第二个就。唔好啦，好啦，我哋而家咧，哇，喺开始博通紧啦个线路又，喂，大家记得帮手 share 吓，电话就正在接通当中啦，时间嚟到凌晨嘅12:13，10月7日星期日嘅凌晨时分啦。 好，各位益友， 系 有 喂，早晨啊，阿基哥。 系，早晨。 喂，我哋有好多嘢想同你即系倾啊。 佢接通咗啦， 吓 阿陈对 咩啊？ 喂，听唔听到？ 系啊， 我听到，但系我见到陈对自己喺度噏嘅。 我唔系，我知啊。依家我哋就欢迎你啊嘛，基哥 公开咗啊。 系啊。 喂，早晨， 系。早晨，基哥。喂，我哋咧想问你， 我先倾晒你哋啲先。你哋要俾翻5分钟我讲我想讲啲嘢，好唔好？ 系，一定得，冇问题，冇问题。我哋即系好，冇问题。喂，我哋想问一问咧。其实即系喺你从政30年期间啦，有冇系收受过黎智英，即系括弧莫嗰个花名叫肥佬黎啦，佢嘅政治捐献咧？ 喂，我电话有回音、哦。 喂，依家好唔好啲咧？阿基哥吓， 嗱、我哋。听到你两把声，一把声同前一把声系差咗5秒嘅。 嗱，咁我不如问多次好唔好啊？基哥， 开住个咩啊？喇叭嗰啲啊？ 系咪我应该熄咗你嗰个机先咧？因为我有手机又系睇住你嗰、 个。系啊， 熄咗 系你熄咗个收音机先啊，基哥。 熄咗收音机之 后。系啦。 喂。 系依家好唔好啲啊，基哥？好唔好啲啊？ 即系你都有一把声嘅啫，系而家。 嗱，而家一把声啦，而家一把声啦。 好啦，好啦，喂，基哥，我想问一问你啫，一个问题啊，就系、你从政30年期间有冇收过黎智英嘅捐献啊？ 一个崩都冇。 哇，好嘢！ 收过。 好嘢，基哥，好嘢！喂，呢、个真系赞赏，赞赏，真系一蚊都冇。 咁耐咧，我话你听，咁耐咧，我唔知 N 年前啊，呢、个就啊。佢哋透過民主黨話俾廖成你聽，嗰時廖成你主席我已經辭咗職噶啦。 係， 咁啊就揾埋我咧，就5-6個人咧，即係民主黨加民協， 係， 就主要廖成你同我啦，就去過佢屋企食過晏晝。 哦， 咁你話如果我食佢嘅嘢咧，就係佢俾個錢咧就咁多啦。 哦，即係如果現金就冇嘅。 冇一個錢都冇。 好嘢！啲基哥話真係咧，我哋要向基哥嗱呢樣嘢真係要向基哥致敬，呢個真心嘅。从政30年冇收过黎智英一蚊鸡，好嘢！ 食几餐饭啦，即系你要个机食翻一餐饭。 喂，呢个真系嗱，真系冇支持错啊！真系呢样嘢系好紧要啊，系 你知唔知点解基哥能够企出嚟，真系即系挺身而出？今次系可以话系即系捍卫翻嗰个民主嘅原则，咪就系因为佢冇背后冇受到任何人嘅冇任何资金嘅控制咯。 系， 但反而闹你嗰班友全部都系有收佢钱嘅。 如果按啲报章曾经报道过嘅嗰堆啦，咁大家都知边堆啦。 系啊 ，Fox 嗰文件啊嘛，我哋查咗啦，头先。 系啊，两个啦，嗱，加结嗰啲。 所以个名单冇冯检基噶，亦都冇民业噶。 系，喂，我想问系咪其实咧呢一个黎智英咧系 有冇尝试过俾？ 喂，你唔好介意我咁讲啊，基哥，佢哋系咪其实睇唔起民协咧？呢、這个黎智英系。 系两个可能性嘅，咁梗系知我哋读社会科学嘅，梗系由最。差到最好都考慮埋噶啦。 好啊好啊，我哋聽下先。 你講嘅角度最差嘅，即係你都指啦，冇鬼用啦。咁啊，一個議員，一個立法會議員啦。就算你廿個區議員都冇鬼用，我都要你呢班友。 係啊。 呢個可能性啦。 嗯。 第二個咧，我哋唔聽話喎。 係點解唔聽話咧？我想知喎呢個嚇。 係，因為冇，因為民意從來都話咧，即係你俾錢還俾錢，一定冇要求冇條件。 係。 同埋咧，大家睇到咧過往嗰個經驗咧。 係。 譬如。六十年代，我時你話我哋有傾有砌啦，大家知道我又做港資顧問，又有定義，又有籌委，全世界特別鬱文啦。你話我哋呢個係冚家富貴黨嚟㗎咁樣，黨係啲嘢，我唔係真咁得意嘅， 好好笑啊！基哥，唔好意思， 人對我都笑， 好好笑。 系啊，佢有阵时都闹我嘅。 哦 ，OK。 咁咁但系你知道喎，六四之后咧，系唯一民协咗嘅政党咧，响北京曾经游行，带住白鸽。 真嘅，呢个系真事嚟嘅。 第二咧，系除咗阿吴以开希黄丹之外咧， 系 得冯检基咧，响人民大会堂，响好多记者面前公开向钱其琛递抗议信，递咗两次。我破咗黄丹纪录啊！ 系 黄丹佢成两个人先至做一次，我一个人做两次。 系 第三咧就喺回归回归前咧、有三个好重要嘅彭督嘅投票。 系 第一个咧就系、彭督方案。 系 大家知道彭督方案就系中央就话呢个系历史罪人噶，唔可以支持噶。第二个咧就系刘慧卿。修订彭督方案，又话1995年咧要全部立法局议员直选。咁当日我哋点投票呢？先投刘慧卿嗰个先嘅。我哋投咗赞成票、支持票。但系刘慧卿咧就系饮恨，佢输一票。点解输一票呢？就因为会点投咗弃权票。 系。 但系会点投咗弃权票，整蛊咗刘慧卿之后咧，佢跟住就同埋党同盟变成民主党。 吓，系啊。 而人哋话喂，我哋收咗叶国华钱，我会点又收叶国华钱？其实我哋冇收钱，不过我哋佢平租个办事处俾我哋啫。 系， 我哋坚持我哋嘅原则系我哋冇改变我哋投票，但系会点点解投弃权票咧？点解你民主党会将嗰时党同盟会同会点一个佢哋知道嘅共产党员支持嘅会点同佢合并变成民主党咧？ 冇错啦。 嗱，對我嚟講，我係唔知葉國華係共產黨，而家葉國華自己都唔承認，呢個都係梁慕華噏嘅啫嘛。梁慕華覺得自己係共產黨，佢寫嗰啲你又信。嗱，我再講第三個投票咩咧？就係嗰個飛機場填海，係最大筆嘅錢，落幾百億嘅。 係 中央嗰時因為中英談判，因為彭督個方案咧推冧咗嘛。咁大家發老皮啦。咁中央話冇我同意，唔准向。立法会在机场上面拿钱。但是因为他们最后那天呢再不拿的话回归前起不到个机场。 起不起 所以就是英方就是当时的香港政府就夹硬都要拿上来。 是。 几百亿。 是。 那当时大家数过债票呢就是争一票半票。 那 当时就是我们就一路都不表态。 是。 其实我心中是支持起机场的。是。我们不讲。你我要讲数嘅，要政府一讲，你一咗出嚟你表咗态咧，你冇数讲啊！你要求政府做多啲嘢，你做唔到噶啦。 系， 咁所以咧，到嗰时咧，政府自己都数过票争票。 系， 咁于是咧，经经下就嚟投票嘅时咧，政府嗌停。 系， 嗌停之后咧，就三个官车轮咁嚟同我倾。 嗯， 我哋即系单一票啊，机，你个票得唔得啊？ 嗯， 我系有条件嘅，你应承我啲衫，我条件我就俾你咯。 系咩条件咧？我哋听下先。 我记唔晒，但系佢廿几年前。 O、okay. K， 第一个计划啦，今次系最后一次冇得中央同意之下攞钱，以后一定要得中央同意。 系， 佢话冇问题。 系， 点解冇问题？你知唔知啊？ 点解咧？ 即系不止你最大嘅，你以后啲湿湿碎，即系攞得嘅。 哦，明白。 即系佢都同意啊！我最后呢次，最后呢次。咁、第二、第三个我唔系好记得啦，已经啊。 系。 咁总之佢三个要我三个要求佢同意晒，咁我话啦咁啦，你结案陈词，将我嗰三个要求读一次出嚟。 嗯。 你读晒出嚟，我投你赞成票咯。 嗯嗯 嗯。咁即系两票通过。 系。 即系话，如果我一票系投咗反对票或者咁，就可能完全 就玩完啦。明白。 大家知唔知啊？一对一、二对二都等于输嘅。 系啊，系啊，系啊，一唔过。 所以变咗系，如果我系投反对票，佢就输，所以佢好紧张我嗰票。 喂，所以咧，喂基哥嗱，喂呢一个咧，我哋又讲翻你先。喂，1996年咧，基哥就喺北京人民大会堂公开递交咗港人废法请愿信俾前奇森副总理，其后咧就喺香港特区筹委会上咧就临立会成立上咧投下唯一反对票、哦。就俾老平斥责不准再参选喎、啊。喂，你嗰个废法请愿信系咩嚟噶？ 因为咧，佢有啲法律咧系英治年代嘅啲法律嚟噶嘛。 系系啊系啊。 咁佢、有几条法律咧，就觉得咧英治年代通过 系 佢就觉得系不能接受嘅。 系。 咁所以佢就喺筹委会里面就点晒呢啲呢啲嘅法律咧， 就废除 回归之后就唔要啦。 哦，哦，你就即系递交请愿信啦，你反对。 系啦， 哦，明白。 但系另外一次递信咧，就系钓鱼台啊。 嗯 钓鱼台嗰时啲日本仔咧，就上晒钓鱼台啊嘛。 嗯 咁中国啲船竟然行都唔敢行埋去。 系。 系冇搞错啊！中国咁样弱鸡啊。 吓。 咁我就喺同一个筹委会嗰度个时间咧，就公开递信就话唔该向中国派军舰去。 哦。咁样。 我就递咗两次咯。 吓。喂，咁啊，李卓人就好削喎，相反地，佢就走去又签呢一个悔过书啊，又充公呢一个捐款啊，咁样喎，佢真系好渣喎。 我就唔人比人就冇得比嘅，咁大家 实际上 可能都 唔系大家，大家观察个事实就系基哥就犀利啲吓。 我呢个时间就唔评论佢，不过我觉得，因为大家记得咧，九十年代咧，当我哋要上北京抗议咧，通常。当年的一些、我们叫民主派呢 在 香港开记者会开完记者会就跟着坐飞机 然 后就被人接住就掟回来转头、 哦、 我们看到这些这样的经验呢就是如果你真的想去北京游行呢你开记者会呢其实你的心就不想去即是你明知机场被人掟回来转头的嘛、所以那次我们不声不声的、 哦、即是 那次呢我们做、啊嗰次就因為咧，我哋每年咧，港事顧問咧同埋民協咧，都有一次咧就會約見港澳辦咧傾回歸啲嘢嘅。 係。 咁嗰次就約咗港澳辦上去。 係。 咁我哋其實咧就想去抗議佢拉咗夕陽，夕陽係明報嘅財經記者，因為佢報導一啲嘅中央認為機密嘅嘢，於是拉咗出去。 嗯。 咁對我哋講，你記者俾佢揾到料，關佢鬼事乜鬼？佢啲人。俾佢抄咗你啲料咩？系咪？ 系啊系啊， 拉佢噶嘛。 吓、 啊，咁我哋以前 组织又系 香港签咗20,000个名咧，喺啲报纸度啊。 系， 咁咪带上去。咁我带上去点带咧？系而家历史上我唔怕公开嘅。 系， 我哋民协九个话上去， 吓 九加一， 吓 嗰一系边个咧？就其中一个成员嘅女朋友。 系，哦， 就佢帮我哋带报纸、带嗰啲抗议信啊，全部要带喺个女朋友嗰度。 哦。 咁去到酒店咧，就系九加一啦，又系九个男仔一个房，一堆房，嗰个女仔又另外一个房，咁所以冇人知道我哋有呢啲嘢带上去嘅。 哦， 咁样诶，北京期间咧，于是我哋咧就搵人一个同事咧就走去嗰、那个好似最高法院啊，就睇晒嗰啲地势啊，翻嚟画晒个图俾我哋睇啊，然后跟住我哋到时点样去，边度落车，点样游行，点成咁样。 嗯， 咁同埋我哋今次醒目咧就唔通知记者几时去游行嘅。 嗯， 即系完晒所有嘅行程之后咧，我哋话俾记者咧，嗱，听朝8:30唔该酒店大堂集合，我哋仲有一个活动要做咁样。 系， 咁咪到嗰朝俾8:30啲记者嚟晒咯。 吓吓， 我哋先话，因为我哋唔可以早话俾记者听啊，因为早话俾记者你知道有大公民会噶嘛， 吓系啊， 转报噶嘛，所以我哋唔可以早一日噏嘅。 吓， 咁到8:30嗰时就话咧，嗱，我哋依家准备咧就系去到最高法院嘅街头， 系 游行到去最高法院， 系 就为夕阳抗辩。 是 你哋出发先， 十五分钟后我哋出发。 系， 你哋 set 好晒啲机，你哋觉得要影咩就系你哋自己决定。 哦，即系你同啲记者讲， 有的确要行到去噶啦，否则就系行唔到就俾人吸咗噶，吸咗噶啦。你哋自己执生啦，到时咁样。 哦， 咁啦，咁事咧就未讲完个故仔啊，你俾我讲埋啲故仔。 好啊，好啊。 咁我去到落车之后，咪由街头行到街中间嗰个最高法院咯。 吓， 哇，大镬！个职员又睇唔齐嗰啲资料，原来对面系公安局嚟嘅。咁于是我哋入去法院啦，明明啲记者几十个记者都跟住埋我哋入去啦，入去嗰个开嗰两个开门都变变白白闩咗个门，我哋嘅心中系大镬，我哋啲狗腱啊拉紧噶啦咁。咁点知咧？原来今日入嚟啲人，记者嘅企左边，唔系记者嘅企右边咁。 吓， 分开我哋两班人啦。 系啊系啊， 记者嘅全部留低。 哦。 啊！原来拉翻记者，唔拉我。 咁点咧？系咪拆飞林咧？ 咩？佢我嗱，拆唔拆飞咧？我系唔知佢要拉佢咩咧？你哋班友冇申请采访。 哦。 未批，冇批俾你哋。哦。所以你哋唔采访得。 吓。 咁于是佢又有一班人喺度见我哋，就问我哋见做乜？我哋要为夕阳上诉 ，kick clock 咁个房里面讲，啱啱噏咗成个钟头。 嗯。 咁我而家完出嚟，一啲记者都未放翻，我哋等到记者放位先走。记者都系两三个钟头。 吓。 咁咪完咗呢件事，呢个就系请面嘅事啦。 哦， 或者我本身书咧，我卖广告啦，即系我去隔行咧，有讲晒呢三个古仔嘅，递信都有个古仔，有啲古仔里面嘅，不过唔嘥你太多时间去卖广告 咯。我唔会欢迎阿基哥啊，宣传啊，呢一个冯检基嘅哪一条窄巷啊，系咪公身书啊？ 系系 啊， 但系好多人反映话书局冇得买，好似 系咪俾人封杀？ 而家系你又唔介意我卖广告三年，同埋仲有再加仲有咩啊？商务都有喎，咁啊， 暗中商， 同埋咧报纸摊有啊，因为报纸档嘅大报纸档全部有八成都有我本书嘅。 哦，咁啊，泛民封杀唔到啦，呢次又 啊，你哋做咩问先？就一定量黎智英嗰单。 系啊，我哋真系好关心啊！咁我想问啊，仲有一样嘢想问埋你啫。除咗嗰次晏昼食饭，你话同阿廖成利嗰啲去晏吓吓 食过一次， 啊食过一餐，咁你有冇？再去过黎智英的大宅那里面圣啊， 之后从来未见过他。 是。那次雷动有没有跟你谈过的？雷动说要不保你那次有没有跟你谈的？ 没有。 都没有通知你的？ 没有。 是。原来是这样，即是我们解决了很多历史的谜团啊，这次真的。阿基哥真的好厉害。因为现在我们就察觉到一样东西。就是泛民呢，原来呢四大政党民主党、公民党、工党和社民联呢都是有收受肥佬黎的资助，还有他们也都有分别呢去面圣的，去黎智英的大宅度。咁原来基哥是从政三十年一蚊鸡都没有收过呢，这一样东西真的可以讲得上呢清廉啊，真的用这两个字啊，吓，真的我们是高度欣赏啊，基哥啊，是啊。 咁你又唔计我讲下阿叶国华嗰单嘢，我哋反而咁多人中意讲叶国华。 哦，好啊，你讲下。好啊，好啊，欢迎。 但叶国华咧，我因为我想趁讲埋叶国华咧，跟住我要孖阿郑宇石同埋阿。 喂，好啊。喂，得，喂，郑宇石，我哋仲想听添啊，因为呢个郑宇石咧，哇，好曳啊。系啊，郑宇石成日嫖舌嘅，原来。好，我哋俾基交个时间俾基哥先。 喂，唔跟嫖咩话近到？ 嫖舌啊，即系抄嘢啊！佢 嫖舌啦，唔系嫖。 哦 ，OK， 我以为你嗰啲咸湿嘢添。 嫖舌咪嫖啊！ 基哥真系好风趣啊！啊，真系好笑。好，我哋交个时间俾基哥先。 嗱，其实我哋咧就系响1991年咧， 系 一啲朋友嘅喜庆节日嗰度咧，就食饭， 系 嗰啲生日啊、结婚咁，唔知生日结婚啊，我都唔记得咗啦。 吓， 咁咧就坐埋食饭咧，就同一位咧就系阿叶国华同我同一位，咁于是介绍我识啊呢个阿叶生呢个冯检基咁样。 嗯， 好啦，为亦中咪大家一定会倾偈啦，咁发觉原来倾到啲政治嘢，当时咧大家知道咧，我哋啲系。叫做我唔知咩交啦，唔识讲嗰种。一国两制嗰阵时讲嗰种自治，我哋撑呢样嘢噶嘛，我哋有分推呢样嘢噶嘛。中央接受咗之后，我哋梗系话，将佢落实系最正啦。咁你嗰时啊，民协系一个党仔咧，好细个又当时嗰啲嘅做议员咧，嗰啲议员津贴同埋嗰个所谓实报实销嘅钱都好少嘅。 系。 咁我哋当时民协系即系一个office仔啦，两个职员啦咁样。咁当然你做一个。 党希望做一个全港嘅党噶嘛。 嗯。 咁所以喺度咧，你揾啲志同道合嘅人啦。 嗯。 商界啦，有冇可能系支持民协啦？咁当然倾咗之后，发觉原来嗰个态度立场都相近嘅。 系。 咁于是我哋就之后就约佢详细倾。呢方面有冇得大家合作咧？咁就咁样开始认识。 吓。 咁认识咗之后，大概倾咗我估系三个月啦。咁就覺得有得諗，咁嗰時就跟住就係、是我哋選啱啱選到嘅立法會議員啦。咁都立法會議員好少錢嘅，我唔知你知唔知？ 嗯， 即係可能養老婆都唔夠嘅，即係自己個筆啦，即係十倍律師都係好少嘅。 嚇！ 咁我哋又話有冇你哋做生意嘅中小企有冇可能都支持下我哋咧？咁佢話可以嘅，不過咧就係、是你想要啲咩嘢支持咧？咁 嚇！ 咁我哋講係即係无条件嘅捐款，即系咧就系帮我哋搞个办事处啦咁样。咁最主要就系佢应承帮我哋搞办事处嘅。 系， 嗰个办事处就而家嗰个总部冇变到嘅，咁多年都系嗰个地方。 吓， 咁咧佢就系低租俾我哋。 系， 嗱我要讲清楚个过程咧，呢个系佢系听啊郑宇石听咗黄仲琪讲噏咗出嚟，唔知听一半唔听一半，还是黄仲琪呃佢咧，还是点样？其实成个过程，我倾到个原则之后咧，就跟住由我哋嘅职员咧，即系民政职员同佢嘅职员咧， 系 针对嗰啲合约啊。 喂，基哥，喂，唔好意思，我有少少打岔你先，即是话呢个郑宇石根本就唔知呢件事，佢听黄仲琪噏嘅啫，系咪啊？ 佢自己话听黄仲琪讲。 啊，呢、這个真系就又系抄人哋讲嘢咯，即系，唉，呢、這个咁嘅郑宇石真系好 紧。你应答仲估啊？ 正 特话点解呢啲机密咧？大家唔知噶。我点解知咧？因为我当年曾经系民协嘅副主席。 吓， 咁即系佢有份。 佢就有份。 但系佢又错噶。 吓， 1992年佢已经离开咗民协喎。 吓，即系有车大炮。 副主席咯。 即系车油乱啦。 即系车大炮啦。 但系佢个讲法咧，就俾人觉得佢好似揾到民协嘅机密啦。 吓， 即系民协古古惑惑咁样。 系。 即系上高目的，即系制造民协嘅古惑，收咗佢所谓嘅共产党员嘅钱。於是你問你做唔跟共產黨，但係點知我收咗嘅錢，收咗個辦事處之後，點解頭先會同點樣投啲咁嘅票咧，就走去抗議又遊行咧？ 嚇！ 做過歷史上面從來冇其他民主派做嘅嘢。 係。 但我再講埋呢個簡單嘅呢個盡快，因為我覺得我想講啲嘢唔係呢樣嘢，我想罵鄭宇石。 哎，好啊，我哋都想聽啊嚇。 嗱，咁於是咧就攞咗個辦事處之後咧，連嗰個簽署嗰個合約都唔係我做嘅。 係。 是他的職員和我們的職員即傾完之後合併都傾完之後回來的職員說這個原則這樣這個原則就是我和余生已經經驗了所以算了這樣最後究竟多少錢租我都不知道因為我覺得不需要知道我是黨主席而已執行那些總幹事總三的話事那都不是黨總席啦 OK 這件事完了我們跟著公佈的嗰啲人話我哋鬼鬼祟祟，其實我哋當年1992年已經公布我哋呢個地方係葉國華嘅， 係 平租嘅， 係 我哋冇遮門，我哋申報嚟嘅， 係 咁申報嚟嘅之後，就頭先出現頭先嗰啲投票啊，同埋我哋北京做嗰啲行動， 嚇 呢個係攞咗辦事處之後嘅事嚟㗎。點解如果攞咗辦事處金數，共產黨照顧咁就嘅利益，你又會做啲咁嘅嘢咧？ 嚇！ 我夠膽講，除咗馮遠之之外，有幾多人上到北京？你夠膽響喺公開場合你第二樣信，第二樣信？ 嚇！ 係長毛上台灣區啊嘛， 係咯， 係因為葉生話冇條件嘅，我要做攞咗地方就我中意做乜做乜，亦都唔需要先係葉生通過， 葉 生都唔知道我哋上去抗議啲。 係。 嗱呢個我想澄清翻呢個啊，佢哋某個程度上搞到我哋好神秘，搞到我哋唔想講出嚟，搞到我哋啱。咁事你并冇点同我好似好衰嘅样， 吓就叶国华事件。 我翻年我问翻个转头嘛，你咁密孖，我就点解你要同会展合并咧？ 系啊。 咁呢个先系问题啊嘛，即系你冇用一个 特务 stand 得啦，你利用得啲民主党做个主席。 同意。 好， 喂，系咪都郑宇石啊？阿基哥， 我想讲10月4日， 系 即系啱啱嘅新鲜热辣， 系 有几嗱郑宇石好多评论咧。就冇根據， 係啊，抄人嘅同埋 馬夫， 係啦， 馬夫， 嗯， 咁佢完全都唔似個教授。如果邊個學生根據，真係大鑊。 同意。 我簡單用佢嗰日孖生我啲嘢，因為我太多嘢想鬧啫，我驚你一個鐘頭俾我鬧唔曬。 哇！我哋想聽啊，呢個人真係好啊，你繼續啊，基哥。 佢点讲咧？你系 A 识得阿 B， 阿 B 识得阿 C， 阿 C 识得阿 D。 吓， 咁阿 A 就唔识阿 C，A 唔识阿 C 噶嘛？ 系啊，系啊。 系因为你咁样嘅关系咧，于是就话你四个一定系同党啦，四个一定系串谋啦，四个一定系就讲 A 指示啦，因为 A 最有钱。 吓。咁冇喂， 呢、 這个冇逻辑噶，即系教硬砌你生猪肉嘅啫喎，杰哥。 不过我今日都唔系想讲呢样嘢，啲分析嘅嘢咧，我就冇乜嘢嘢可以行动上面同你拗，即系我同你拗就系泥浆摔角，冇意思。 冇错。 你知道我2017年已经系闹到今日嘅啦，咁我做候选人之前咧，我都冇同你拗，又都冇回应，亦都冇话要私信告鬼你。 吓。 即係我覺得呢啲冇乜意思，定係話我影響言論自由？ 係啊， 但我做咗候選人又唔同嘅噃。 冇錯， 嗰個就唔單止係馮檢基喎。 嗯， 因為當你孖馮檢基或者係抹黑馮檢基，甚至一啲假嘅聲明嘅時候咧， 嗯， 你係影響一個選舉嘅。 係， 咁你係咪想將嚟香港嘅選舉受呢啲咁嘅抹黑、造假、造謠，去影響個投票結果，而令到個選舉唔公正咧？ 冇錯， 美國啊，嗰、那個俄羅斯門啊，而家都炒緊啦。 係啊。 我哋希望自己当区人、当国人，投翻自己嘅代表噶嘛。 嗯。 嗱，讲翻呢度先，有咩问题咧？ 系。 第一个问题，佢哋话我咧，系呢位你郑宇石同埋傻 B， 好似 切出咁样，我唔知道边个甩方甩少啊，先知嗰个故事咁样。 系。 应召候选人前几日，我哋有人喺五星级嘅酒店嘅个中餐。做嘢 系 见到啊，洪展基咧同埋中联办嘅副主任 啊 谭切牛 啊， 静鸡鸡咁样走喺一个房度食饭， 系 窃窃私语， 系 知佢哋做乜？ 系 你听完会觉得咩咧？ 听完就觉得好似你收共产党钱咁咯，佢想抹黑你。 即系你去俾佢哋指示， 系你俾佢哋指示去参选咯，系啊，系啊，系啦， 系啊，啱晒。 嗯， 所以你睇到成个目的就系想达到个目的啦。但我话俾你听，我连谭天牛个名我都唔识。 谭天牛，我以为系咩嘢？谭 天牛啊，我连谭天牛嘅李天牛嘅黄天牛啦。 系。 我咩牛我哋听过， 叫黎天牛， 佢哋报纸买佢嚟香港做副主任，我都听过，但系成个名我都念唔到出嚟嘅。 系 我无论响私人，以至公开场合，以至咩活动，我都未见过呢个人。 吓，从来冇见过谭天牛。 系啦，你点可以讲到我同佢静鸡鸡拎埋一个酒店嘅五星级酒店嘅中餐厅里面个房里面窃窃私语？ 系。佢不如屈你其他嘢喎， 我都笑啊嘛，因为民主派系好鬼憎中联办噶嘛。 即系呢个谭天牛想同你去砸行系嘛？唉，真系，即系呢个索罗 B 佬啊！ 我听完就好明显，你系为选举而嚟啦，对我对住我嚟 系啦，冇错。 第二啦，未讲完啦， 系 你哋知唔知冯展基同阿叶国华嘅关系啊？ 系嘛？ 非常非常密切， 系 点密切咧？ 嗯。 当然你我讲呢段说话未，即系不停咧，我系扮紧佢咋，即系一啲不停，啲字眼啊唔一样嘅，但系意思一样啊。 好啊，好啊。 佢两个啊， 啊， 曾经冯展基去上海， 系 叶国华嗰间酒店，诶，我间酒店全名我都唔记得，我哋记得杨志光酒店就前面，仲有对咩乜嗰啲系欧洲嗰啲酒店名嚟嘅，乜 杨 志光酒店， 做乜偷情啊？ 我唔记得。 系， 我阵间话俾你点错啊？ 好啊，去做咩咧？ 离开咗民协嘅旧职员同我哋讲， 系， 其实佢哋好憎冯展基，好唔满意冯展基嘅。 系， 佢同叶国华响喺酒店上面，冯展基咧俾咗个总统到访佢，诶、哎，唔系总统到访，系行政到访， 系 好大噶啦。 喺里边做咩咧？同叶国华 唔收佢钱。 哦， 佢仲同叶国华拍拖咁样去游黄曝光。 你话去拍拖？ 佢拍拖有事啊？ 啊，哦，喂，抹黑喎！ 我就听过咧， 系 咩明啊？以前嗰个中联办主任 张晓明， 咩晓明啊？ 张姓张啊吓，张晓明。 张晓明咧，就同喺北京啊，同汤家骅睇烟花，我听过啦。 系啊， 哎，原来佢哋一样，我哋游黄浦江噶噃。 喂，今次基哥变基佬， 老就话水龙虾系啫。如果唔系老鬼，真系嬲死我 我好笑啊！嗰阵，唉，真系好笑啫！即系佢同叶国华拍拖， 佢讲噶， 佢 拍拖 可以 佢 讲 嘅， 大佬。我好笑啊！呢个真系，唉。 嗱，呢个就佢讲嘅故事，个事实咧， 系 个事实啊。 事实系点咧？ 事实咧就其实咧就九十年代， 系 诶，我哋九二年识叶国华噶嘛， 系。 我就唔記得邊年啦，可能93到95年之間啦。 係。 咁啊，葉國華咧有一日同我講，喂，你結婚有啲成日都喺香港， 係， 就係開闊眼光睇下內地發展。 係。 嗱，我咧就喺內地咧就係、是、做生意，一開始有做生意啦，係有間酒店，不如咁啦，我請你嚟上你成班人嚟上海啦。 嚇！ 咁嚟睇一嚟就考察上海，睇下上海啲嘅。扶贫政策啊，贫穷政策点做啦？ 系。 另外，我想喺想你哋好睇，能够睇睇嗰个蒲松嘅发展咧。蒲松嗰时第一年啦，我嗰时仲未明文化嘅庄，一间屋都未有嘅。 系。 咁我哋睇下蒲松嘅发展，睇下未来成个上海点样做，嚟追紧香港嘅大佬，你哋支唔支持啊？ 吓。 咁我哋计划好啦，咁系廿几人去嘅。所以佢話有職員啊，佢聽都有職員去嘅。但如果淨係逢年機去啊，你啲職員使見我拍拖咩？ 好笑啊！ 讲啦， 系基哥点啊？基哥， 咁你呢次咪廿几人就上咗去上海唔知三日定四日咁啦，咁咪走访不同嘅一啲部门啦，睇下啲社会工作机构啦，睇下啲长者啲退休保障啦，又跟住睇浦东啦，浦东咪收咗嗰啲方钱出嚟啱啦，前年佢咪周围都打紧仗。 哦。喂，依家佢 第一個第一期嘅普通，我哋民協有份去睇噶。 係哇，犀利啊呢個！乜？但係佢一當咗你係 咩？我就話喂，你唔好講到係我靜雞雞走去上海同阿葉國華咁密切關係，於是所以啊，你仲未跟咗共產黨，跟住葉國華等於係啊。咁呢個係第一個，佢證明我同葉國華好親戚。 嗯。 仲有第二個啊？ 啊，仲有啊？ 啲兵友啊，逢點機啊？ 啊！ 个个礼拜半夜三更走去同国华宵夜，去佢屋企宵夜， 系， 仲佢两公婆同佢食宵夜。 哦，咁犀利，三个一齐啊！ 宵夜好食咩？佢啲厨师煮得好咩？ 系嘛？ 心水好啲唔得咩？ 啊！三个即系你同佢同佢，即系你同埋叶生叶太去宵夜啊！半夜三更去佢屋企。 佢哋个个礼拜啊！ 吓。哦，哇！咁呢啲都好严重嘅指控嚟咯，呢啲系。 嗱，第一，好证明咧，佢听佢自己一定错，佢听翻嚟嗰人都唔知嘅叶太性格。 吓、 啊。第三，佢哋 烧咩啊？我想问啊，喂，阿基哥啊，阿索罗 B 有冇话你去佢屋企嗰度烧嘢食咩？食肠啊？ 喺边度啊？ 即系佢咪老屈你去阿叶国华屋企烧嘢嘅，佢有冇老屈你？哦，佢冇话你食乜 嘅， 真系好笑啊！呢条索罗 B 屈得就屈、啊，真系。 唉，即系好心阿索罗 B 冇咁低能啦，就算真系投共啊，系唔需要烧嘢噶嘛，都唔会即系唔会唔需要即系过同甚物噶嘛呢啲。 系因为俾我哋俾 佢好夹硬嚟。 其实你问我咧，如果我要嚟做，佢系秘密党员，我有秘密党员嘅朋友咧，就更加秘密，就更加唔会去。 咁啊系咯。 个情况点解一定错咧？ 系点解一定错咧？ 因为我哋认识，嗱，我认识叶国华爷廿几年啦。系。你问我咧，我系去过佢屋企。 系。 但又未个个礼，从来未试过个个礼拜去。 咁你都去过黎智英屋企啦，你都去过一次啦，黎智英屋企。 系黎智英我去过啦。 系啦系啦。 第二咧，佢太太系唔招呼客人噶。 哦。 我哋阿葉國華，民協有時民協成棚人都去過佢屋企噶，一次噶。 係。 如果你問我咧，平均一年總有三兩次，成班員民協嘅去佢屋企食飯。 係。 因為佢俾一個地方我哋咧，我哋覺得佢有啲嘢同我哋傾咧，我哋又其實我哋咧都想問下你意見咧，咁好多時都係嚟屋企食飯啦咁樣。 嗯。 從來見唔到佢太太㗎。 嗯。 係幾少會見到呢？除非啲做時做節，佢真係請啲朋友，但嗰啲就未必一定民協喎。譬如我哋可能會被請啦，我太太都會被請添，仲有啲其他嘅朋友，即係三幾十人啊。 哦，嗰啲新春團拜啫，嗰啲係。 係啦，你只咁樣請人飲飲杯嘢啊之類，咁你太太出嚟，如果太太唔出嚟嘅。 嚇！ 咁即係咪搞得好緊要啊？你 真係好假啊！真係佢。 係啊！無論啊，索羅斯還是啊， 鄭宇石，係啊，係啊。 即係佢係製製呢樣嘅兩樣嘢，製造我同葉國華嘅親密關係。 唉，真係好變態！呢個索羅斯係自己幻想完就當係真嘅。 嗱，呢個都未講完啊！ 仲有第四點咧？ 我話我講埋你要。 啊，基哥唔係有四點 咩？ 嚇！ 佢話馮檢基嗰個舊職員啊， 係 即係佢嬲佢嗰個職員咧， 嚇 就話佢個個禮拜去完個話度咧，就翻嚟咧就捧特錢物，捧一沓錢物自己張支票翻嚟。 嚇！ 喂，你捧特錢翻嚟，你會好似阿鹿敏咁啊？ 嚇！ 攞十二个，攞二十个，就俾八个民协自己签咗十二个。吓，第一拉埋咁落水。 嗯。 第二就话我咧即系偷钱啦， 石家班话你， 即系我攞二十个咧就十二个自己收起喎，就八个俾民协喎。 哇，咁扑街佢咁样屈人。哇！ 我一定嗱，如果我真系咁咧，我一定唔会收十二个，我一定会俾六个嘅职员。 吓。 我叫职员去攞钱，你竟然喺职员面前收起十二个，你信唔信啊？ 咁咪系咯。 其實個嗱呢個就佢係令到想講出嚟，馮檢基咧就好貪錢， 係 馮檢基係偷錢， 係 馮檢基借民協為名叫人捐款就係掠水， 係 你話啦，如果你聽到你係嘅九龍西嘅選民，你會點啊？ 就梗係會覺得馮檢基係一個貪心嘅人，然之後就唔投你啦。 如果我唔系候选人咧，佢咁闹我咧， 就 我自己个人身份就去告鬼佢嘅票房。 嗯嗯。 但系我候选人咧，就变成有另外一个目的嘅噃。 系啊，就想你唔当选咯，系啊。 系搣咗我啲票。 系啦。 影响个投票结果。 冇错。 嗱，呢个就违反选举及舞弊条例。 哦，违法噶。 第二咧。 嗯。 作為一個非建制派，甚至佢哋以話自己以前，我話我先係講佢以前啊，我覺得佢唔自己話自己民主派。佢作為一個咁嘅背景，咁大嘅教授，今日去到個選舉期間，馮檢基報咗名之後，你用啲咁嘅方法去影響市民嘅投票， 嗯， 喂，你仲係民主派啊？你唔知係反民主啊？你係做一個嘅污蔑民主嘅一個兇手啊！ 是 令到市民觉得投票冇意思啊！ 是 我就以后就有啲狗咩选举我唔使投票。 是 但系你调翻转头啊，你系民主派嚟，我就专投票打民主派嚟啊！ 吓啱噶，会有个咁嘅系啊，会有咁嘅思维噶。 所以我哋好嬲啊！听完之后， 喂基哥啊，我想即系问你咧，嗰个郑宇石同李永达咧，咪将你喺民主派嗰个派别嗰度咧除名嘅，咁你点回应佢哋咧？你觉得系？ 民主派唔系佢嘅， 系 民主派系所有支持民主嘅人嘅， 冇错。 我认为香港系过半数人支持民主嘅，你即系闹紧过半数人。 冇错啊！呢个基哥定义真系定义错，民主派系唔属于任何一个人嘅啊！即系基哥讲得好。 甚至唔系任何政治组织， 冇错， 都唔系属于你嘅，你冇权话事。 嗯， 但系你话喂，你唔属于民主动力，你唔属于乜乜乜诶嗰啲组织，你行开同点机冇所谓。 系。 如果有个咁嘅郑宇石，有个咁嘅索罗斯喺里边咧，对唔住， 吓， 俾一千亿俾啲我都唔要， 冇错， 唔会答， 冇错，唔会同佢同流合污嘅， 唔好意思啊， 吓， 我越讲越轻，唔好意思， 我唔紧要啊，我哋听到都非常之真系精彩啊，觉得听到真系听出耳油啊， 咁所以我就会觉得。你话我唔系民主动力嘅 ，OK？ 你唔使问我，我离开咗民意之后已经唔系民主动力啦。 冇错， 自动不是民主动力。 冇错， 即系唔系冯检基系民主动力嘅会员，民意系民主动力嘅会员，因为冯检基系民意嘅会员，所以民意就系会员之后变成我都嘅你会员。咁我退咗出嚟又唔系你会员啦。 冇错，冇错。 咁所以唔使你讲，我七月中已经唔系民主动力会员啦。 系。咁啊，基哥除咗郑宇石同埋索罗 B 之外，你好似仲有嘢讲噶？ 唔係，我最興就啲咁就係十月四號呢一單啫。 哦， 你明白嗰啲，我哋費事同你拗。 係， 即係凡係一啲你如果你嗰個別個分析嗰啲嘢啊，甚至分析佢跟住鬧我啊，甚至講埋粗口，我都唔介意嘅。 嚇！但 係佢呢個基礎嗱，我哋啲嘢甜嘅，你話鹹誒，你食甜啫，我覺得鹹喎。 嗯。 鹹嗰時會影響你個血壓個血咁樣跟住鬧我，真係唔好食鹽啊，大佬。 嚇！ 其實我食緊糖。 嚇！ 誒咁，大家個味道唔同咧，冇所謂嘅。 係。 但係你就好似頭先咁樣，將個係完全冇發生過嘅嘢，而係大家都憎嘅嘢。啲民主派登嘅嘢， 吓， 而有选举嘅时间，跨落行政机构嘛， 吓，喂，但系佢嗰啲系专登老作嘅啫，屈你嘅，全部都系冇事实根据嘅， 我咪话造假咯， 系造假咯，造谣啊，直头系造谣啊， 所以我依家就问紧律师啊，我依家考虑紧系睇下咪点样砌佢法律上砌嘅， 喂，支持啊，我系全力支持啊。即系呢 啲冇证据嘅，系应该唔应该呢个 啊？喂，要将嗰啲咧冇证冇据咧污蔑人啊、含血喷人啊、造谣嗰啲人咧，绳之于法先得噶。 我觉得嗱，即系我嗰次报名咧，我咪出咗个即系咁嘅声明嘅，即系话嗰边佢哋唔会拍啊。其实咧，我以前就算数，但系而家做咗候选人，就入咗嗰、那个。選舉舞弊條例咧，咁我係大家就呢、這個係某程度上受限制受保護嘅噃咁樣。 嚇！ 咁跟住已經有人喺網上面鬧我啦，話我係我驚我啲恐怖跟住又會告我啦。 唔會㗎，係 你啊，基於影響緊言論自由啊。 喂，大家如果基於事實根據嚟到去作出一個主觀嘅評論，係唔會構成違法嘅行為嘅喎，除非佢哋喺度作嘢嘅啫，係咪先？ 但係佢就話，因為你咁講咗之後咧，我每講聲機，我都要小心咯。於是就係白色恐怖啦。 這個並非白色恐怖。 小心㗎啦！喂，你亂噏啲嘢都會有機會俾人告㗎。 係啊，喂，就算佢如果亂咁噏，嗰啲無中生有嘅，隨時都會俾人告誹謗㗎啦。我覺得呢啲係佢哋專登製造出嚟嘅議題嚟到老屈啦。呢啲唔係白色恐怖嚟啦。 即係好隔眼咯。 我俾翻你個名佢哋。 係。 佢哋製造黑色恐怖。 黑色恐怖是吧？ 是製造泥色恐怖。 是啊。因為他是這樣想謀殺馮檢基的嘛。 他現在簡直是將你人格謀殺啦。 他班人是賊來的嘛。 我同意的，那班人是賊。 就沒問題。就不是黑色恐怖。你馮檢基反抗就白色恐怖。 是啊，我同意的，基哥說這件事是他們根本是賊來的。 所以他說我白色恐怖，他就黑色恐怖咯。 是啊，同意啊。 黑色有个意思噶嘛，系犯法啊、匪徒啊呢啲叫黑 啦。喂，基哥啊，咁样咧，嗱，即系首先咧，我相信兴旺橙或者好多益友都系啦，就非常之欣赏你过去嗰三十年，就冇受到呢、這、一个即系伪民主嘅恶势力嘅金主嘅操控同埋摆布啦。咁样嗱、即系有啲嘢即系可能都即系唔好意思想问你咧。喂，你嗰个政党即系前政党啦。喂，有一班人真系叛变，好反骨、哦。依家走咗去同阿郑大坚嗰边系咁样砌你、哦，你有咩感想？ 话诶，各有志 系， 但系一个咧又唔代表成个党嘅。 哦，即系佢代表佢个人嘅啫。 因为我嘅了解路都系话听啲民情未有立场未倾噶嘛。 但系呢一个何启明话一定要撑刘小丽、哦，出晒 status、哦。 差佬先系冇问题，我都唔反对，即系我都唔反对佢优先噶。 系啊，你都唔反对，但系佢好似想撑埋李卓人。 嗰个就我咪话民建联决定啦。 哦。 但系最大个问题咧，何启明系边最大问题喺边度咧？ 系。 佢就话明撑好暗撑好都唔撑冯建基。 系啦，喂，呢个未倾噶喎，系咪民协内部？ 系咯，佢未倾噶嘛。 吓。 嗱，你话我呢、這个你，但系当时咧，你系民协嘅副主席噶嘛？ 吓。 你公开咁讲，咪违反咗民意个未倾嗰个实际情况咯？ 系喎、哦，嗱呢啲人咧违反民主啊！吓， 令我觉得系好心痛嘅，就 系 即系我哋一路咧，就当然六八年代大家都未出世啦，我哋出世咗嗰时读紧小学啦。 嗯， 你知唔知啊？我以前读小学时，我年年暑假都翻乡下， 系 探我啲亲人， 系。 但系六七年开始，我唔好翻去， 系 因为文革， 系。 文革系到咩地步咧？就系、是、学生唔认唔认，唔好唔系认学生斗老师，仔女斗爸爸妈妈。 系啊， 佢喺嗰次嘅访问里面咧，佢就话冯子基系我恩师，但跟住就公开话明撑暗撑都唔撑。 系啊，佢根本系 我嘅感觉就系文革 feel 咯。 呢啲咧叫做欺师灭祖啊，基哥。 嗱，呢个你讲，我唔讲住。 啊，我讲嘅系，我评论嚟嘅吓。 系，但系我感觉就系文革。 嗯。 即系点解有啲嘅政治气候、政治压力，系令到一个系人会讲啲咁嘅嘢咧？啊、我系相信咧，正常平时嘅情况之下咧，何启明唔会讲呢啲嘢。 系。 一定有啲政治嘅压力。 嗯，咁啊，即系呢个系呼之欲出啦，背后嗰只有形之手系边个？系咪？ 我都系觉得而家系红点基点啦，咩啊？叫叫咩？即系生嗰啲风啊，风人，唔系疯疯癫癫嗰啲风，嗰啲系风啲小船嗰啲风嚟。 吓！ 而家冇人敢嚟见我噶。见 听 我 边个 死啊？ 唔会、哦，我哋系纯粹即系嗱，基哥，点解我哋会即系会即系接听你或者系即系支持你呢？喂，真系你系到咗呢一刻，你系对抗整个嘅恶势力嘅集团。喂，呢个系事实嚟噶，嗰班友根本唔系民主嘅，盗用咗民主个名嚟去做自己嘅嘢啊嘛，谋取自己嘅利益啊嘛。所以你头先话呢班人系贼。喂，我同意噶呢一样嘢系， 嗯， 咁啊，基哥希望你 吓，嗱，我头先讲唔系呢班友，有少少停先，唔好意思，我讲紧系郑宇石索罗 B， 系郑宇石索罗 B， 好，咁啊，希望你喂， 头先呢两个， 喂，基哥系希望你坚持啊，坚持落去啊，你唔好放弃、啊。 喂，我星期六听到你节目，我都一齐笑咧，我已经系。嗰啲衰嘅 压 力啊，嗰啲嘢全部都 松晒。系咪啊？喂，我见到都有啲后生仔去同你做街站喎。 系啊系啊系啊。 咁希望你真系。 讲到啲有啲人写入嚟话，你听日点喺边度开啊？我嚟又咁 啊。系啊，你坚持啊，基哥，你唔好放弃啊！真系唔好放弃。 我又俾大家话俾大家听，而家我系得十几个人帮紧我打工啫。如果大家真系有兴趣帮咗嘅嘢，只要越紧，即系如果真系有得选啊，而家我就唔紧张嘅。但系真系有选就紧张噶啦。 吓， 咁如果真系我真系欠极多人，如果大家有兴趣有时间嘅，随时写入嚟俾我，同大家安排下帮手啦。 好啊，好啊，咁啊嗱，大家益友如果有兴趣就可以 PM 啊基哥吓。 你特别系投票嗰个礼拜啊。 系。 四廿号之前嗰七日啊。 系。明白。 平时咧，我一日只系得两个站，即系朝早一个，晏夜系傍晚一个。 系。 咁所以即系其实同一时间得一个站。 系。 咁我觉得有多嘢，我希望开到两三个啦。系。咁但系最后嗰个礼拜，我希望 多啲 嗰啲嚟过下冲刺咁 啊。系啊，系啊。咁希望你嗱，第一就希望你可以真系坚持落去啦，呢个运动。我哋真系嗱，我就好支持啊，呢样嘢真系。真系肯企出嚟啊！啊！對抗呢啲咁嘅偽民主嘅惡勢力，真係感動嘅呢樣嘢嚇。喂，基哥，咁你仲有冇咩嘢補充添啊？基哥， 我今日主要針對十二四號佢兩個 mock 啲咁嘅嘢咧，我頂唔順。 明白，咁啊，我哋 喂，成個人都情緒都鬆咗。 係，喂，希望你唔好咁激氣啦。 係嘛？ 咁我哋都依 家有嚇。我估計我哋識咗卅幾年啦。 哦，你識佢卅幾年啊，鄭宇石啊？ 系啊，八十岁。 唔系咁冇办法啦，佢收咗黎智英30万吓，呢啲嘢真系。 系咩？我唔知喎呢 个。啊，呢个系啊。 恶时报。 喂，呢个已经卖晒报纸噶，基哥唔系老屈佢噶，呢个系事实嚟噶。 未，我唔知啊，净系留意大党，我只留意个人。 哦，佢有份啊，佢啊郑宇石系有份，即系收受黎智英嘅30万捐款噶，呢个系事实嚟噶，唔使惊告佢告诽谤啊，有事实根据噶。 OK。 咁啊，希望基哥嗱，你继续坚持落去，我哋真系会支持嘅， okay. 好唔好啊 ？OK， 好，加油，多谢基哥。 OK， 好，拜拜。嗱，真系咧，好开心咧，听到阿基哥呢啲嘅声音系嘛？ 喂，基哥都跑到啊，都唔系好批评文杰嗰啲人。 唔系，真系咧，嗱，即系政坛里边，嗱，过去话我哋唔系好，我哋都好后生啊，叫做我哋所接触到嘅人，政坛里边。喂，嗱，郁文就一定冇收黎智英钱啦，呢样嘢系即系， 就系唔肯跪噶嘛， 就系唔肯跪低，唔肯向呢一个民主嘅恶势力嘅金主跪低。嗱，所以咧，郁文真系好嘢。原来点解到咗最后系轮到阿基哥会变咗企出嚟对抗呢一个 民主嘅恶势力咧，系咪？当然，郁文都一路喺度对抗紧啦。但系点解依家连基哥都系咁样？原来就因为由头到尾佢都系冇受到呢一个民主恶势力嘅金主嘅操控同埋摆布，冇收受到佢嘅利益，所以佢先至有咁样嘅自由意志去企出嚟啊嘛。呢一样就系香港嘅政坛最难能可贵嘅地方啊嘛。而有好多嗰啲咁嘅所谓政棍。是吧，四大党派全捻部都是收钱的，民主党、公民党、工党、社民联，还有很多所谓独立人士，包括什么郑宇石、朱耀明、陈老太、李汉奸、李汉奸又不是在民主党，李汉奸是做这个的陈神棍，这班友全部都是收肥佬礼的资助的嘛。而且那个 Fox 的文件只是包含了12年至14年的记录，15年、16年、17年、18年他有没有继续捐款呢？是不是？当然我没有，你知道我们的节目就是其是非其非，不知道就不讲嘛。但是喂，他这四年里面有没有收我就不知道，但是你一二至一四年都已经收了钱嘛，这班友是事实，这些是没得抵赖的嘛。所以我们为什么头一个钟就这么激动狂屌这班友，就是这样嘛，根本就没有泛民主派，这班友根本就盗取民主的名字去谋取私利，就是黎智英集团黎派，就不要再讲什么泛民，你都不是民主。所以为什么我对于又拉回去讲，就是这个什么理工大学民主场的问题，为什么林永恒可以在这么短时间之内动员到这班友，当然不是他动员，那么在这里拉猫屌你老母，很明显就是可以找到二十几个泛民的立法会议员联署声援你，很简单，为什么我对于这班友这么反感，就是这样嘛。喂，成个恶势力依家又想伸翻只手落去学界嗰度啦，我点会唔反感啫？你有啲啊，仲喺懵然不知，仲喺度撑嘅，你咪死快啲咯！咁你不如当初唔好搞啦，当初唔好反对黄雅文，你俾佢做啦，你咪屌你老母带住浸大学生会、理工学生会一齐翻去六四个维园嗰度咯，唔好搞咩本土咩主义啊、本土行动，唔好搞啦，冚旗好过啦。如果你要支持呢班绝食嘅人，你支持他乜撚嘢先？嗱，我又想问一样，你支持呢班友乜撚嘢先？ 即系支持佢限制民主场嘅用途啊？ 喂，明明就系冇道理嘅，一半本身一个民主场，一块民主场，就你写乜都得，讲道又得，统一又得，系嘛？中意写笑话又得，真系笑话都得。你依家将一半个民主场界开咗，一半做连龙场，你只系准人哋讲关于占领行动嘅嘢。哦，原来你呢啲就唔叫做扼杀言论自由。然之后你就话理工大学要求呢个学生会还原翻个民主场咧，就叫没收民主场。其实就唔系没收民主场，根本就喺度嚟故意曲解。然之后就拉埋泛民成班人走去联署，想煲大件事。根本上你到最后就系为咗嗰个补选嚟到去做势啫嘛。屌你老母臭閪，乜捻嘢我睇穿晒呢啲嘢系玩呢啲咁嘅嘢。屌你老母！一早睇穿，基本上其实咧呢单嘢系冇乜人留意嘅啫。如果有留意开呢班友，夹起条尾，你都知佢想点啦。仲真系落搭撑嗰班人，你真系你自己摄嗰个床板、摄嗰个枕头，谂一谂佢系咪呢个林永恒呢两条友就系绝食咧？要继续撑，系咪就系因为嗰种道德嘅枷锁、道德嘅绑架、情感嘅绑架，仲话关港独事啊？头先有条友仲喺嗰个 YouTube 嗰度，所以我删咗佢，唔好讲嗰啲咁嘅匿名人士。又系入咩贴嗰啲港独嘅大字报，俾人搣，俾人搣你系咪证实咗系学校搣你啊？定系嗰啲大陆啊？定系乜嘢行走人搣你啊？定系咩嘢人哋蓝丝搣你啊？啱唔啱啊？嗰阵时理工大学唔俾你讲咩？你咩样贴咗喺嗰度？啱唔啱啊？大佬，唔好再喺度玩呢啲咁嘅绑架啦！屌你老母！喂，你贴嘢俾人搣就入学校数，咁又叫公道？喂，我唔会陪你癫嘅呢啲嘢系，屌你乜！你根本上系搵嘢嚟搞，搵嘢嚟料。呢坛嘢你有咩阿乔文啫？有咩阿乔文啊？冇得拗嘅，唔使拗嘅。到最后你冚棒全部中伏，我讲咗话埋俾你听系个氹嚟噶，天仙局嚟噶啦。泛民造势大会嚟噶，你咪继续搞咯，系咪？呢啲人有啲人洗湿咗个头，又要继续做，止蚀啦！屌你老尾！嗱，有啲人话好多左交监听，你咪监听咯，快啲继续监听啦！屌你老母， 惊你乜撚嘢啫？惊你乜撚嘢？屌你老味！依家就系挑战你嗰个民主嘅恶势力啊嘛！啊，咁我哋仲继唔继续听电话啊？兴旺陈， 唔继续啦，一点几？ 唔继续系嘛？ 诶，唔系即系睇到阿基哥俾人咁搭咧，谂起一套戏， 系 你叫《女乐传》， 系 《女乐传》系咪女乐？ 吓， 即系一开始咪唔肯收钱嘅， 吓， 即系阿刘德华，吓，就系咁俾人排斥啊，又搭佢咯， 吓，咪咯。 即系唔肯同刘华铺嘛，咁啊当你敌人嘅啦啲人。 咪因为基哥就系唯一一个即系立法会议员，我相信佢系啦，系咪？即系唔系唯一一个咧？嗰阵时郁敏都冇啦，即系两个啦吓、啊。因为其实连梁国雄都有份收噶嘛，后屘发现系。 系佢话冇啫嘛， 佢 讲话冇。 咁啊，陈伟业我唔知啦吓，陈伟业就冇嘅，嗰、那个名单都咁唔知啊。 即系真系唔知啊，佢后屘就撑阿黄浩明啊。 系啦，咁我唔知。咁但系咧。总之，郁敏同埋基哥就系冇收到黎智英钱嘅，就呢个就系历史嘅真相啦。吓、啊，我哋睇得到就系咁啦。喂，好紧要嘅呢样嘢系，嗰种保持住自己嘅自由意志，系嘛？自主呢啲啊，真系自主啊！话俾你听，屌你老尾真系。 春袋唔使俾人碾 住。你李卓人有自主权咩？你李卓人有自主权咩？依家你焗捻住去选噶啦，揽炒你都要选噶啦。你估佢有得拣咩？其实佢都冇得拣嘅。有啲人仲好笑，有啲人就话阿刘小丽点啊，李卓人名去选，边又关刘小丽事啊？刘小丽入工党都系背后有人之手帮佢撮合嘅啫嘛。佢有捻实力咩？系咪吓？李卓人都阴点啊，全捻部都阴点嘅啫嘛。佢根本上系，所以你话呢一班咁嘅阴点嘅人，呢一班咁嘅黎智英集团嘅人。走去撑嗰啲人，你又走去撑，咁你咪找屎咯？讲完啦，已经又玩翻以前2012年学界嗰啲嘢，唉、啊，一又重复一次，即系你哋咁得闲嘅吓？喂，我哋都系基于嗰啲客观事实作出一个主观嘅判断，大家当然可以唔同意我的判断啦，系咪话？诶、欸，我哋仲需要观望嘅，诶，仲需要诶睇耐啲，咁你慢慢睇啦，慢慢观望啦。是吧慢慢望啦是不紧要的屌你老尾真是。这些东西我地屌你老尾真是我地唔敢认屎认屁。不过你试下做啦即等于嗰次陈乐行你记唔记得喂搞个记者会屌你咁杨雪莹邵家臻邝俊宇是吧左边个白头佬有冇去啊几条一起众星拱照㗎嘛记唔记得啊陈乐行。 即你几条肯落得你知咩事啦。 咁你已经知咩事啦屌你老尾个林永恒仲劲。廿几个泛民嘅议员，包括郑松泰，走去联署撑佢，即系咁都唔知咩事，醒水啦！即系话你，有啲人又觉得，诶、哎，你即系多事啦，关你卵事咩？无敌神区咁样，咁我就尽咗个责任去提你哋咯。有啲人系落搭嗰班，吓、啊， 你咪人穷笨柒兼眼镜咯、 啊。你人穷笨柒兼眼镜，我就冇办法。我点解成日要喝止住班友啫？喂，我啊觉得我有道德责任去咁做嘅，你搞个本土台又唔系做咩啫？喂，我哋好简单啊，拍掌叫好，哎呀，真系惨啊！啲学生啊，手无寸铁啊，我唔识讲咩呢啲嘢。我话俾你听，如果以我啊，屌你老味，即系走去黐泛民啊！如果一早啊唔搞，即系唔系真系走嚟，即系支持本土派，我一早就去黐泛民，屌你老母，我发捻咗达都唔定啦。三不五时又走去搞筹款，屌你咩！以我哋嗰啲咁样口才，唔捻呃到人落搭，屌你老尾真系发捻咗达都有知啊！日日即系筹款都得啊！屌你老尾，净系开个 YouTube 啊，开个 YouTube 啊，叫人筹款啊！屌你老尾都有人俾钱啊！依家 YouTube 有得直接俾钱嘛？你知唔知啊？嗰啲城寨嗰啲咪系咁咯，即系嗰个刘世良个台，屌你老尾！我哋走去泛民黐一早，如果黐泛民嗰边发捻咗达啦，屌你老尾，即系。唉，唔识讲啊，唔好斗气啦，我觉得系事实摆在眼前嘅嘢，你做咩？你真系即系做咩啫？系咪先？唉，无捻谓噶。咁如果系咁咧，下次啊冇如我啦。你哋嗰啲咩选举嗰啲，冚棒全部上妆，唉，屌你老味，全部回归泛民，唔好搞啊！咩嘥时间咁喺度搞咁多，咩咁劳气用咩啫？佢搞咩啫？搞到最后屌咩？你都系你自己走去又搞翻绝食啊，又泛民联署啊，又大台啊，一又系重复翻又屌你咩？有一个轮回啫嘛，又轮流转啫嘛，咁搞嚟做咩啊？咁搞嚟做咩？吓、啊， 咁我想问之前嗰几年系咪空转紧咧？其实喺度嚟个嗰之前嗰几年喺度做咩？请问，即系又重复一次啊？唉，唔好预我啦，咁样就，咁我哋都可以系，即系， 即系收工啊！ 真系唔做啦，真系唔 即系搞 唔系啊！真系退网啊！真系到时就真系好心淡咯。你镬镬都系咁啊嘛，吓镬镬都系咁。喂，你明知噶嗰个人，喂，你依家又喺度搞咩？哎，我大和解、大合作、共同咧，针对嗰个共同敌人先。诶，呢啲啊，我哋放低分歧。屌你老母，你咪俾人边缘化咯，一捻定系噶啦，即系等于民协嗰啲何启明嗰啲人啫嘛。屌你咪得翻几个区议员，你仲黐翻肥佬礼嗰度咪边缘化咯？俾人，你呢班友仲谂住喺度咩大和解、大合作？屌你老尾，真系你一定俾人边缘化、俾人吸纳噶啦，搞乜捻嘢啊？抽皮好过学阿长毛话斋，咁你使乜动之奇出嚟啫？你都翻转头啦，开倒车啦，唔掹都唔好搞啦，索性即系本土台都执笠，因为改名叫神区台，继续开算数。屌你本咩土一种系嘛？呢度嘥气真系。好啊，我哋系即系希望阿基哥就继续坚持啊！即系我哋好难得见到佢系嘛，做咁嘅魄力系嘛，即系对抗呢一个恶势力。即系其实郁文分析都好精准噶啦，佢咁样去选咧，即系肥佬礼就一定会推阿李卓人，即系括弧诶，嗱呢个可以讲啊，佢未报名啊，网名就叫李呃人啦，系咪？即系嗱呢个 唔受，都系讲网名啊嘛。 唔系呢个唔受选举条例嗰、那个即系选举及舞弊条例保护，佢未报名啊嘛，系咪啊？ 系， 佢下个礼拜先报嘛，咁啊可以继续讲啊。 你系咪要讲翻报咗名有边几个啊？ 报咗名嘅咧，就有陈海欣系嘛，同埋呢个刘小丽，同埋冯剑基啊，同埋陈国强，仲有呢个咩中出 未报名啊嘛？嗰啲我表准备报名咗。 中出杨子同埋龙心啊，系嘛？屌你有咩 啫？龙心好似话自己想报。 有冇 唔知有冇报到？ 冚家富贵佢有冇100个人提名佢啊？呢个人 有。 有唔系嘛？咁嘅人咧，100个人提名啊！ 中出杨子都有啦。 O K 啊，即系呢啲，唉，唔系呢啲啊，你有符合翻嗰个条例系嘛？惊住俾人告，咁都啱嘅。兴皇诊呢啲吓，即系呢个咪啱啱讲到你呃人系咩？即系我咪就系要讲咗咯。头先头一个钟都讲咗啦，就系、是、就算阿基哥走去选呢一、這个你呃人，佢都要逼住去同阿基揽炒。点解？ 即系佢哋班人冇谂过同阿基和解噶嘛？ 因为系啦，冇错啦，就是、由头到尾。因为点解佢冇谂过同阿基和解咧？点解一揼得佢咁犀利，头也不回咧？就系、是、因为佢唔系黎智英系统出身咯，就唔系黎智英控制。其实头先基哥解释咗啦，就系佢哋唔听话啊嘛，民协唔听话啊嘛。有两个原因，第一就民协唔听话，第二就民协依家都冇晒立法会议员，得翻几个区议员咯，咪咁咯，吓、啊？ 唉，真系，但系冇可能。呢、这个冯检基嘅因素啊嘛，佢喺深水埗区嘅影响力， 咪系咯，咁所以，唉，咁所以佢咪要黎智英就 系 咁咯。 判断就系阿黎生唔可以俾人不受控咯，不受控。 咪系咯，所以我哋一早就系嗰个判断嗰个结论就系、是、没有人能够绕过黎智英钦定的系统去胜出，就系咁啦。包括 你唔牺牲佢议席都唔会俾你搞。 阿兴旺诊其实根本上以前本土派俾苹果报咁揼都系咁解啫嘛。包括以前嘅叶普成同埋咩咩咩呢个咩啊嗰个叫本文清，点解呢班人本土派会俾即系苹果报狂揼咧？2016年之前，即系嗰阵时就叶普成啦吓，唔好咬啦呢啲。依家就叶清城嗰边就已经死捻咗，唔好理佢啦。嗰阵时点解本土派会被人狂揼啫？就是因为屌你呢班友全部都系绕过黎智英嗰个钦定系统噶嘛，佢点会放过你啫？就咁简单咯。其实到依家都系一意孤行。 俾你插到旗，佢个阵营咪散咯。 今日喂俾你插到旗，屌你老乜佢仲点样控制住嗰班泛民嗰班友啫？ 佢只黑手。 咪所以佢咪要搞个雷动出嚟整死呢、這个整死嗰个咯？你头先都听到噶啦，都冇同阿基哥去夹噶啦，那个雷动系。咪就系咁咯？点解佢整个雷队？ 好似而家佢讲翻转头话咩话？冯剑基搞死李卓人，喂雷动搞死， 喂你搞死个你自己个雷动系啱唔啱啊？ 所以佢点解要搞个？ 佢 知佢点解要16年搞个雷动出嚟咧？就是、因为有你个本土派呢班友出嚟争位啫嘛。讲完啦，已经就是、因为你有一班一股势力，系嘛？嗰阵时梁天琦话三分天系咪？就有一股势力出咗嚟，就同泛民争饭食、争位啊、争饭食啦，即系咁佢又要喂大佬，你呢班友全部不受控制嘅，全部唔系肥佬乸阴点嘅。佢点会射你啫？佢咪一路系咁唱衰你，每刻你揼你咯，系嘛？就系咁解啫嘛。啊，所以你个有啲人嗰阵时都咩一票不投叶普成啊，一票不投乜乜乜啊咁样。你嗰阵时嗰啲人系点样出嚟啫？系咪先？即系当然我冇证据话佢收咗钱啦，系咪？冇证据嗰啲我唔讲噶。但系有证据嗰啲收咗钱嗰啲系咪有冇份讲呢啲嘢咁啊？大家去即系抄下咯，系嘛？ 好似杨继昌咪花生台出嚟咯， 吓、啊，咪系咯。 花生台咩华人民主书咩系嗰啲人？ 乌你老尾九啊几个名，九啊几个牌头，唉，其实系同一班人嚟嘅资金来源吓，咁啊，咁啊，所以你咪睇到嗱，咁好啦，你见到呢一班咁嘅伪民主恶势力系咁捻邪恶啦，屌你老尾佢捧嗰啲人，你仲使去撑嘅？咁我祝你好运啦，讲完啦已经，任何沾上呢一班友嘅都唔系好人嚟噶啦，仲有喺一绝食咗第一日就屌你咩都未完啊，都已经有咁捻多泛民嘅人联署支持，你自己谂下啦，屌你唔系我向危言耸听啊，你自己谂下啦，系唔系啦？我讲嗰啲嘢，屌你咩？你总结下过去咁多年嘅经验，由12年开始唔好乱远啦，系咪啊？咩讲极唔听嘅啫，真系。你俾人食埋咯，咁简单啫嘛！啊，我冇所谓啊，我都俾人踢走，踢除咗，除咗名啦。我真系冇所谓啊！我屌你咪，但系你哋啫，呢班友啫，唉，真系哇！咁啊，有啲有益友咧，就好似帮会咁，直头系咯吓，只不过热血公民搞得日滑肉酸啫嘛，屌你咪搞到按钮啫嘛， 废啲 咯，嗰个废啫嘛。啊 ,Steven 又不受禮控呢就话人五毛咁绝对系啦。绝对就系啦。Esther 话好快呢松泰呢都会收归肥佬禮派。咁唔出奇喎。佢都好想黐，不过就睇一样嘢啫。嗱，真系睇一样嘢。就睇下佢会唔会呢走去面圣啦。即好似范国威咁啊。认衰仔就面圣啦。 佢要转身转到核突喎， 嗱，仲有一样嘢，就算佢面圣都要睇下个圣上咧肯唔肯咧吓赦免你嘅，先至得。 喂，你一当选就要打到黎智英喎， 所以咧佢嗱，所以佢要跪玻璃嘅程度咧，就要犀利过范国威100倍啦。范国威事也好啊，带住成班区议员，因为范国威背后有一样嘢。佢背后有十几个 区议员啦， 系啦，佢背后有十几个区议员嘅，咁佢一齐投成，可能肥佬都觉得佢有价值。你呢一个郑松泰走去投成，第一肥佬礼肯唔肯接受先？我相信佢亦都我亦都佢都唔介意啦。屌呢咩呢条友都系想出粮嘅啫，系佢养住一班垃圾废人啫，佢都系要出份粮啫。我相信郑松泰本人就唔介意，屌你老尾翻去泛民嘅，就睇下黎智英肯唔肯嘅。吓，肥佬礼肯唔肯嘅啫，就咁啊。吓，但未我谂未必肯啦。你屌你咩嗰阵时讲论到天花龙凤，又话要 尽， 喂又话要反苹果报为第一目标，系嘛？第一任务，首要任务，咁呢啲就佢哋自己谂啦，系嘛？唉，真系。依家唔捻知点反啦！依家同苹果唔知几捻友好啊，三不五时就有佢个名登出嚟噶啦，苹果日报报道嗰啲新闻，你大家留意一下吓。 咁友好啊，咁友好议员咁嚟报 吓， 友好嘛两边都 系啊。哦，有人话热狗有冇新同盟咁架势，咁梗系冇啦。所以我咪就系话肥佬礼会唔会赦免呢个人，同埋呢个人都冇乜即系嗰个收片，即系收片嘅价值系啦，就系、是、咁。 多个人多想鬼咯，可能 吓。咁有人问我，方青就问我，肥佬礼旗下啲太监都偏大年龄，养得几多年？咁唔知喎。 推啲咩黄浩明系黄浩明？ 唔 系烂泥扑。 咁唔系咁，如果肥佬礼瓜老衬咁，佢有一个其他，即系总有一个人会代替嘅，我相信。 好似讲到代理人有咩？ 咩代理人啊？ 咩好似讲到美国代理人 咯？唔系咁，我唔嗱呢个我冇证据啦，我唔知佢代理人定代言人。 我话你讲到好似啫，冇话系。 咁但系 喂，咁肥佬禮瓜咗都总有一个人接替㗎，係咪先？啊，阿 Lisa 话今次一齐联署，係啊，佢咪一齐联署撑呢一个咩嘛，绝食啊嘛，啊， 系，即係开始示好啦。 咁佢会越行越埋㗎啦，係啊。 系咁样口讲我哋民主派啦。 嗱，陈国强阿强哥留言，佢就话咧范生咧，即系讲范国威啊，就会为钱咧会四方叩头。嗰次已经系啦，周围喂佢甚至乎啊，屌你咪认衰仔认到一个地步，就系向民主党示好添啦。啲乜捻嘢人嚟呢啲系？即系你话系咪值得人哋去鄙视佢呢啲人系？即系你斗九万六都冇用啦。首先呢份工系一份閪工嚟噶啦，屌你老尾真系啊！其实做太监冇分别噶，我讲过好多次啊，呢个吓打趣咁讲，呢啲做立法会议员沟女唔得，你睇下嗰个咩啊，嗰个豆皮佬叫咩啊？做一届冇做民主党嗰个啊，金奶閪啊，金奶閪啊，屌你閪都未奶到，叫佢助理啊，就俾人话佢性骚扰嘛，记唔记得啊？仲拎上立法会 搭佢啊嘛， 啊仲上立法会零碎沟女都唔捻得，呢啲工你做啦，屌你俾十万六你都冇用啦，呢啲系嘛？咁佢中意做佢咪做咯，咁唔紧要嘅吓。即系我劝嗰啲后生唔可以做，屌你咩呢啲同做太监冇分别嘅呢啲工系吓啊，就系咁啊。好啊，咁我哋就即系今晚都解决咗好多嘅疑难咯，系嘛？即系其实一直我哋都怀疑基哥到底系有冇收到肥佬礼钱咧，即系咁勇佢系，我个判定就冇嘅。啊、我的判定冇，但是毕竟咧都冇证据嘛。嗱、啊，由基哥亲口嘅，即系解脱咗你疑惑，原来系佢冇从来都冇收过肥佬礼钱嘅，就从佢食过一餐饭咁大把啫。啊，真系好犀利，即系不为理由咯。呢啲咪就系同唔同意啊？兴旺诊， 唉，真系 咪好唏嘘噶？你见到成个喂所谓香港嘅争取民主嘅派别，屌你咪全捻部去听一条友讲嘢嘅。然之后佢印嗰啲报纸又咁捻多人迷信嘅，系嘛？ 冇计噶。 喂，所以我从来喂有啲人屌有啲人唔捻系噶。以前咧，我话俾你听啊，有啲人咧见本土派个势盛咧，又走去话自己本土派乜乜，就狂屌黎智英，狂屌苹果日报，依后悔噶，后悔噶，因为开始收爹噶，你留意一下，大把人啦。收爹 啊！講咗講到咁盡，你而家扭太都核突啊嘛，變咗。 跟住好多人扭太，跟住收編嘅，跟住啊，見到蘋果揾佢訪問咧，就好得戚啊，乜乜咁樣噶。蘋果訪咩問啊？咩蘋果啊？蘋咩果日報啊？喂，學鬱文話即係佢打電話俾佢屌鳩佢啦，受訪。喂，你知道佢咩料嚟噶嘛？蘋果動新聞大撚曬啊！你自己呢班友唔識自己建立個平台，我成日所以點解嗱，我有一個人咧，我話俾你聽。嗱，我私底我好欣赏佢，有一个人我系好欣赏佢嘅，就系阿郑国俊。嗱，佢又搞咗个 page 出嚟，就大家可以去 like 嘅，就叫做追击政棍小队。即系佢整嗰个咩泛民嗰个关系图，咪佢整嘅咯。佢好有心机。喂，佢就系建立咗一个自己嘅平台嘛。嗱，郁文又有自己买 radio 同埋《癫狗日报》嘛。喂，佢咁先得噶嘛？屌你谂，你成日喺度《苹果日报》《苹果日报》咧，咪成日受制于肥佬礼咯，啱唔啱啊？你见到佢个 reach 大，你见到佢触及率高，你见到佢好多人睇，屌你谂，你趋之若鹜，你又唔敢闹佢，唔敢得罪佢，你又好想俾佢受访，你又好想咧搭呢个顺风车，叫做 就佢走捷径啊嘛呢啲。 因为佢想喂佢即系佢捧阿肥佬礼捧你又好过你自己去上位嘛，因为佢捧你系上硬啊嘛，系咪先？唔好贪求呢啲贪慕呢啲嘢啦，成日话争取乜争取柒，屌你乜个自由意志先最紧要咩？点解你受制于人啫？咁后生，即系我主要系同嗰啲后生嗰啲讲，我大家差唔多同辈啫，系咪啊？唔使咁样啊，系嘛？或者我大少少啦，可能系嘛？唔使咁啊，系嘛？有咩位啊？吓、啊？唉，不过都讲你冇用啦，啲人咧行上位嘅，唔系都唔会听佢讲。 佢点会同你搭石仔啊？ 唔系点会？喂，好似我哋咁网路做区咁样，有乜问题啫？喂，我都唔系为咗参选嘅，而系我哋真系有个平台。屌你谂乜需要发声嘅时候？喂，其实你话我冇私心，我梗系有啦。喂，到最后如果我需要发声嘅时候，我呢个平台就系我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即系嗰个终极嗰一样嘢。你明唔明？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兴旺臣，即系嗱，你如果有个人。 有冤无路赎，喂，起码我屌你咁样，我无敌神，佢衰衰地都有个平台啊。我依家梗系冇利用到呢样嘢讲我自己嘢啦。咁但系你起码有一样嘢系可以作为你申诉嘅平台，系你自己噶嘛？啱唔啱啊？我有冇私心，我梗系有啦。咁但系，喂，我都唔系用我的台嚟即系讲我自己嘢噶嘛，完全系，系咪？咁喂，你嗰班友成日喺度苹果。系咪一间 HK 零一？喂，你有冇考虑过啫？喂，当佢一日唔捧你嘅时候，咁你会搭低嘅喎。 佢屌你嗰阵 吓？喂，你睇下基哥就知啦。喂，佢屌你嗰阵时好捻金嘅喎。咁你咪要成世睇下肥佬礼面色啊？咁搞咩民主啫？呢啲民主咩？咁争取咩啫？你哋争取啲咩啫？咩言论自由啫？有言论自由咩？可以批评肥佬黎咩？可以批评苹果日报咩？吓咩连龙墙啊？搞咩啊？你哋嗱呢啲值得思考咯，就唔系批评我话咩咩有人绝食死咗，我做白金好凉薄，佢唔系讲呢啲咯。 即系讲咩凉唔凉薄咩啫？ 吓唔系讲呢啲废话咯。 系就系你 头先 嗰个咩副局长个仔一样咯。 系啊。你其实同所以啲蓝丝黄丝冇乜分别啊，所以我就话一样嘢，头先我讲嘅值得佢思考咯。佢捧你冇用嘅，你成世受制于佢啊，吓。不过你讲你冇用嘅，佢都可能好想俾阿肥佬你捧，系嘛？唉，真系可悲啊！屌你老母，咁你点搞咩民主啫？屌你，全部都假嘅嗰啲系，边有民主啫？他一个人话晒事，根本就是两个建制派啫嘛，一个中共话事，一个黎智英话事。咁然之后咁好难得之下，有郁文啊，有其他人啊出嚟建立咗一个本土派。哦，然之后咧，依家一话咩 DQ 乜嗰啲，哦，散水冇水散水咁样，咁都得啊？咪好捻失望咯吓！即系你都唔系坚持自己嗰个信念啊，即系坚持自己所相信嘅嘢。我睇都唔系咯，因为屌你老母，你屌你乜以前走去批评人哋绝食嗰啲，依家有份走去支持嘅，咁你点啊？因为讲我唔会讲名啦，系咪？但系佢哋都知道我讲紧佢啦，有啲人系，咁系好捻失望咯。即系熟千而唔开名，屌你咪系咪先？但系佢哋自己要谂下呢样嘢，即系苦口婆心啊！啊！即系做紧咩咧？系咪迷失咗个方向啊？定系点咧？定因咩解救咧？真系唔知吓、啊啊，真系唔知啊！好啊，咁我哋就 喂， 系咪节目时间差唔多啊？兴旺诊 超时咗好耐啦 ，overrun 系嘛？ 系啊， 唔系 你话我十二点啊？ 唔系你知我好捻多感慨啊！呢啲咁嘅嘢，你睇住呢啲友。屌你咪一个一个喺度辩节，唔知搞乜捻啊！好啊，咁我哋 咁人要上位啊嘛，我哋 唔系咁你嗰啲热狗啲辩节冇得讲啊，系咪先半辩系嘛？喂，呢个系咁，你睇下南文协嗰啲友又系咁，咁嗰啲我哋唔熟，佢又冇乜感觉啊。嗰只基哥有感慨啫，系咪话佢文革式？好啦， 讲下基哥都厚道，都离开文协啦。如果佢唔离开，你真系。即系烦咗， 如果佢唔离开，咪 踢佢走啊！ 如果佢唔离开，咪呢班友拉大队离开咯，咪正式反骨咯，好简单啫嘛。 喂，都俾埋我躲你啊，佢躲值钱噶嘛。 喂，呢一样嘢又系要赞下基哥喎。喂，佢唔同黄之锋喎，用捻到个名，用残用剩，包括你。喂，其实黄之锋呢个人你就睇到啦，当阵时学文思潮仲有利用价值嘅时候，佢成牢牢抓紧嗰一个品牌不放手。我用品牌形容，唔好话蜚语啊！呢根本上呢个 brand 嚟嘅啫，系揸紧住唔放手。边个真系争权嘅？包括张秀贤揼柒到你冚家铲，斗走咗嘅，好明显系唔使呃人嘅啦。呢啲屌你老味！ 嗰阵时即系叫阿张秀贤揾翻阿黄之锋支持佢，唔肯咯， 梗唔肯啦，仲发散晒人手走去报纸嗰度闹佢添。咁嗰啲唔好提啦。咁佢宁愿捧黎文乐，呢个黄之锋宁愿捧黎文乐都唔捧你张秀贤嘅，牢牢抓紧嗰一个嘅权力嘅核心。到学文思潮冇价值啦，佢自己搞香港众志啦嘛，组党啦嘛，咁咪将嗰个学文思潮先放手咯，咁咪已经俾 放手系散咗都唔俾人 啊，系散咗水，系我记错，屌记错，唔好意思， 嗱呢个兴旺疹喺度有作用啊，今日。 系咯，佢可以过契俾新嘅。 对唔住，系啦，佢系将呢一个学文思潮执咗佢，执柒咗佢啊！直头系唔过契俾人，然之后自己建立一个香港众志，跟住就系佢咧就再分咗嚿钱出嚟俾嗰班友，话成立一个新嘅学生组织。我记得啦，系啦。 嗰个学生组织都唔系好型嘅，冇啊。 就唔知咩嚟嘅，冇嘅，系啦，冇嘅，到依家都。 透过黄子设立过唔知咩嘅。 吓，总之系好似 冇运作噶， 都好似有设立过，但系冇运作过就冇人识啦，知名度极低啦。唉，兴旺诊真系好嘢，对唔住各位益友，我记错咗，系佢执柒咗佢都冇放手。好啦。到香港眾志宣布咗佢 DQ 啦，剝奪政治權利終身，連阿周庭都冇得選嘅時候啦，咁屌你咁佢咪放手咯，俾咗嗰個肥仔咯，記唔記得啊？有個咁嘅人啦，嗱呢啲我冇記錯啦，新嘅。 肥仔係咪有兩個女朋友噶？ 咩龍啊？嗰個係咪唔記得咗啦？嗰個冇戴眼鏡嘅嗰個肥仔，我唔記得咩名啊，真係唔好意思。總之咧， 先有兩個女朋友嘅 嚇。總之到咗最後，呢個組織真係玩殘玩剩啦。都冇得选啦，咁佢咪放手咯？即系你香港众志依家呢个品牌已经唔值钱啊嘛！喂，连阿罗冠聪个女朋友阿袁家慧都搞咗个南区万事屋啦，即系同呢个香港众志系基本上割席啦，即系咁样嘅。所以基哥，喂，佢喺呢个民协仲有一啲丁点嘅剩余价值嘅时候，佢选择离开。喂，佢创立嘅呢个系。呢、这个竹笋党，喂大佬佢喂 党副主席， 喂大佬佢俾人约称，喂基哥俾人约称为民协秦始皇啊嘛，咁个秦始皇都离开咗个秦，系咪好劲啊？系咪先？喂佢一手凑大嘅呢、这个党系，即系佢人生最辉煌又好，佢最长时间服务又好，就系、是、呢个党啦。 加呢啲人啊，呢、这个基哥佢可以离开个党，俾个俾李尚伟一个 俾李尚伟系啦。 咩长毛贼，扫到死都唔让位 嘅。哦，咁当然系啦，可能佢下届继续选添吓，吓、啊、就系咁咯，唉，唔知林乜鬼嘅嗰个系，啊林顺轩啊，好似叫系嘛，林朗彦。 顺轩就两个女朋友嗰、那 个。哦 ，OK， 嗰个戴眼镜的肥仔嚟嘅。 肥仔时候担心佢失踪啊。 吓。 佢新闻踢爆之后，好耐冇蒲头，肥仔好担心佢啊。 哦，啊，咪即系总之，大家自己谂啦，咩讲你冇用啦，嗰啲有听就听，唔听就算啦，唉，就系、是、咁。 多数唔听啦， 啊，多数唔听，你讲完之后好感慨冇用，多数唔捻听你，觉得你都 废噏咯， 都系废噏老捻土添啊，再讲就，咁啊系咁啊，咁啊去绝食啦，系泛民联长，我依家食嘢啦，够咗 ，OK， 你打卡啦， 吓、啊、打卡啦，系啊，好啦，喂，咁啊多谢各位又收听唱晚安歌啦。欢乐今宵再会，各位益友晚安。多谢大家收听，拜拜。